索纳莱有关重开健身室和美容院的法令，并要求民众遵从社交距离限制。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在上午10点，台风黄蜂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7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25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6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2.2；新上市的配嘉医疗系报26.35。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是报8.1，阿里巴巴195元，升5毫，中国飞鹤13.62，升3.6毫，美团点评119.5，跌2.1，小米集团12.18，升2.2，中芯国际18.7，是跌1.4毫，友邦保险67.65，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467，瑞士法郎7.964，澳元5.009，加元5.517，新西兰元4.65，欧元8.37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86。日经平均指数报19882点，跌32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87美元，卖出173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啦，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喺渡船街啦，近住碧街噶，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近住碧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回红隧就是受意外影响女童军会，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渡船街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七咸道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都是慢车的。而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伟业街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三四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都有待消散的。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 请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报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每年5月15号是联合国设定的国际家庭日， 在这一日，除了可以表达我们对家庭的重视之外，亦都可以唤起 我们反思对下一代的照顾是否足够呢？有没有忽视小朋友的声音啊？ 提提你，今日5月15号就是国际家庭日了。 好啦，等我同屋企小朋友计划亲子活动嘅时候，问下佢哋嘅意见，听下佢哋嘅心声先。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胜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黄耀祖，我侧少少同佢讲先，黄耀祖，早晨，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啊，收风骚嘅听众，星期五嘅朝后早啊，早晨， 你我哋侧边边同你倾系啱啲啊， 系啊， 左我个人就比较正面嘅，所以去到边一咧， 接触我侧面， 系要播哥哥个侧面， 唔系，其实又唔系侧面，尽量唔拧头啫，如果我侧面嘅话，我成个人咧即系打直咁样自己咁样走嘅话都 OK 嘅，瞓喺颈啫，我今朝喺度谂嘅时候咧。究竟是瞓禮頸定是瞓矮頸啊？ 你就不要乜嘢都想過矮先得嘅。 係瞓禮啊？ 咪係咯， 係咪啊？ 啊唔係喎，我有啲人咧係放瞓講瞓禮頸嘅喎。 又嚟大笨象揸支槍，好啊，又重又重嘅。 唔係喎，因為有我嗱呢、這個我自己另外嘅諗法嚟嘅。有陣時有啲字咧，譬如咩西啊，嗰、那個菜係鹽西啊嘛，係咪？ 哦，西或者鹽 西。西但係嗰個咧。咩啊？ 咁你讲芫茜系芫茜啊？ 芫茜咯， 唔系我成日会讲咗芫芫茜。 哦，咁呢个系你有懒音啫。 唔系呢个唔系咁，系直情系错音嚟噶。 啊、 即系究竟嗰个字系点读或者咩？但我想讲呢、這个系我由细到大阿妈教噶。 瞓矮颈啊？ 唔系啊，即系我头先讲嘅芫 茜。哦，芫茜。 瞓矮颈，瞓矮颈咧，其实我两个 version 我都有听过。哦、究竟系？有冇同地域有分別啊？ 唔 好 嚇， 定 係 鄉下有分別啊？我真 係，你真係講瞓矮頸㗎？係 啊， 你係講瞓禮頸嘅。 我講瞓禮頸啊！死啦，我哋又嚟一個。 朝喺嘅時候，我起身我諗住，都要講下我條頸啦咁樣。 有咩區別？ 跟住我就諗啦，因為我自己做嗰啲審查，我會唔會講錯咗個名咧？但我發覺唔係，我真係兩個都有聽過嘅。二樓嘅同事，如果你哋有聽到嘅話，究竟係瞓禮頸定瞓禮頸？你話俾我哋知啊！ 係禮嘅，點解咧？我覺得有原因嘅。 禮計 係啦，禮計即係話你先熬埋一邊啊！你話好麻煩，好禮計咧，係翹埋一堆咁嘅意思啊嘛。所以我覺得咧，你話瞓到條頸都禮埋咧。是啱嘅，同埋禮橫折曲啊嘛。 O、okay、K， 你瞓到條頸矮咗，好似好唔合理咁啊！條頸點解矮咧？ 佢講到好肯定喎，你信唔信佢係法官大人？ 你覺得係咪啊？ 以阿田90几年嘅年資，佢話係瞓矮頸喎。 唔係，我都係由細到大都聽有瞓矮頸，不過可能有啲人聽一下咧，禮同矮咁樣 嗰個音自己扭咗少少咁樣。 咁可能有啲係鄉下話要變翻翻嚟嘅，都唔出奇。 不過佢有官方名就容易啲嘅。 哦，佢係因為就唔係咁講㗎啦。 官方名就叫落枕咯。 我叫落枕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 我听都冇听过个官方名啊，话俾你知。 如果你 落枕啊，咁有咩事？系啊，我几时瞓觉？ 因为你今日落枕， 系啊，你去中医度睇医生咧，咁你同佢讲话你瞓底颈咧，佢就会话哦，即系你系落枕，系啦，咁 定系其实个中医想同你讲 落低个落，咁就枕头个枕咯。 你想个中医同你讲，咦？我幫你落針好冇啊！即係想幫你針灸咁樣，又係聽錯咗個音啊！ 係啊，又得喎！咁所以你有好多呢啲呢啲嘅病 名 嘅。 係，我哋聽眾又可以同我哋講下，究竟你係講瞓禮頸咧，定係瞓矮頸咧？係 啊。咁但 係 你而家禮咗去邊邊啊？ 我唔識分左右啊！我令佢阿田嗰邊有啲難度咯。 哦，喺右邊咯。係 啊，但係 OK 嘅，自己捽咗嘢嗰啲按摩膏啊，嗰啲唔係好嚴重嘅啫。咁 OK。 嗱，咁我要教你一個咧民間土。冇办法，但 系 都系中医认证噶。 我准备好啦，我递咗我只手出嚟， 伸出你只手咧。 有冇话左手定右手啊？ 左右都得嘅。 好， 咁咧你知唔知？ 我交俾阿田啦，咁样。 系啦，喺 我 哋手上面咧， 先 攞你只食指出嚟。 攞你右手系嘛？ 左右都得。 哦 ，OK。 系啦， 攞食指， 攞只食指，再揾只中指。 咩食指啊？ 唔知啊， 食指都唔知，中指隔篱咪食指咯。 系啱啊。 咁 有啲人可以真係 無名指隔離咪中指咯， 無名指 就無名指 啊， 大拇指對落再兜翻個尾指咯， 即 係 好似 V 字手勢咁咯， 即係鉗滿中指嗰只。 豪仔講緊嘅咧就係你咁樣做嘅話咧，原來喺同你嘅手指做啲咩穴 位 嘅按摩， 你要先揾個穴位出嚟，係 可以令到你個瞓禮頸或者瞓禮頸咧係會好嘅。 冇錯啦，咁咧你就揾出呢個 V 字位之後咧，咁你就喺呢個 V 字位對下咧就撳一點。咁咧，你輕輕係手背嚟嘅， 呢度 係啦。咁咧，你會撳到咧有個凹位咧，撳落冤冤痛痛嘅。咁呢個咧就叫做咧落枕穴啦，就真係頭先講個瞓禮頸個穴， 未俾貼士啫。哇有冤痛，哇嗱 ，OK OK， 我驚 係 個指甲戒咗你啊！ 唔係咁冤痛，我諗會分到嘅。你唔好當阿祖完全冇常識，連痛都唔識分先得噶。 唔係我係冇常識 嘅， 不過我知痛， 佢會叫噶嘛，係咪先？ 喂，我想问自己整得唔得噶？ 自己梗系得啦。 佢想问呢个问题就想唔绑我整，即系你自己整都唔叫做咁样。 你真系可以自己整噶，冇所谓噶。 我系用啲指甲插到你啊，但系 我唔怕唔怕。 其实咧，你一揿咧真系会冤噶呢个位咧。总之你 V 字咧，大概呢个咁上下咧。 你头先都唔系讲呢个位 呢度啊？ 咩叫呢度啊？听众会唔会知噶？ 两个 V 字中间下边手背啊，呢个有个少少嘅凹位噶。 讲紧唔系即系嗰个叫做缝位系嘛？ 唔系唔系条拉嚟嘅。 即系两条筋啊，两条筋嘅中间位。 其实你两只手指竖起之后咧，总之你就好似琴我哋话，两只筷子夹住中间咧，有个坑位咯，系啊。咁咧呢个就叫嗰个落枕位咯。咁喺嗰度按下按下咧，其实 我 feel 到咧一 松好多 嘅，揿咗嘅时候咧系有少少痛楚嘅感觉嘅。 我冇事，我都觉得有少少痛。 系啊， 因为嗰度系冤啊，一个穴位嚟噶嘛。 冇事，系咪唔使揿嘅？ 枕穴啊，叫做 呢度啊，阿祖再过啲啊， 边度啊？ 再落啲呢度啊。 哦，落啲又冇乜，都有啲感覺。 係啊，所以咧，你用呢個方法咧，因為以前我哋學嗰啲咧，成日都話又要按你嘅一定直接搞你條頸噶嘛。係。咁但係咧，原來佢話咧係可以有一個叫遠距離方法，就按呢隻手背咧係得 嘅 喎，好搞笑。 我頭先撳咗一撳。好似鬆咗咁嘅，唔知係咪心理作用咧？ 其實有㗎，真係有㗎，冇呃你㗎。 上次之前咧，阿美兒咧教過我哋咧，譬如佢瞓矮啊，瞓矮咗嗰一邊咧，就將佢個膊頭位有一嚿骨咧，圓咕碌嘅骨咧，轉相反方向，咁咧佢又會鬆翻嘅。 即係逆時針方向係嘛？ 唔係啊，即係話譬如你 叫相反方向。 你咧喺左邊譬如瞓矮咗左邊咧，咁跟住咧就係整右邊咁樣，係咁樣咯。喺个膊头位嗰度有一个圆个骨嘅，喺度转佢。 仲有一个方法噶，原来咧握紧你个， 一拳打落去， 握紧你个拳头。今次我哋 手都要系咪？ 系冇所谓嘅。 好， 咁今次我哋揾个名咧叫做后溪穴，好咬字，好正噶。 后溪穴个后 边 咧， 小溪个溪。 好， 第五只手指。 即系尾指，我识啊，今次 系啦，因为今次我用第五只手指，系啦，咁咧，然后咧，佢就喺大概嗰个 有个肥肉挤咗出嚟嗰度， 打横嗰个位，打横嗰个位，咁然后咧就喺呢一个外围呢个肥肉嗰个点上面咧， 因为如果你揸实拳头嘅话咧，好似有一个位咧特别肥咗，有个接口位嗰度系咪？ 系啦，咁咧佢话咧呢度就有一个位嘅，呢个就系嗰个肥肉啦。 小手指尾， 手指尾同埋你中间咧，突到最高嗰个位置，中间嘅位置就叫做 后溪穴啦。佢话嗰度咧又系，系啊，你又系咁按佢，系咁按佢咧，佢话又系有帮助噶。 好啊，好啊， 即系按系要捽啊，定系即系怎揿住咧？ 按咯，按然后喐佢咯， 按即系揿， 系咯， 系啦。 哇！嗰、那個咁厚都好難， 你啊厚， 我用力咁樣。 係啊，呢度 因為可能女士有指甲， 啊、 有陣時你要用力去按 嘅 話，又會難啲嘅。 如果唔剪嘅話， 長咗啲咯， 你剪咯。 嗱、啊，所以咧係咪好好咧？如果你有呢， 多謝 曬，你有呢兩個方向嘅話咧，你就可以又搞得掂噶啦。 喂，其實我覺得呢啲係幾實用嘅，有陣時咧，喂，即、就、係、是、你耐唔時就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噶啦嘛，係、 啊、 咪、 啊啊？ 學識咧當防身都幾好啊。 喂，你有冇人瞓喺頸咧嘅時候咧就去啊睇醫生噶嘛？即、就、係、是、你。 咁你咪睇即係鐵打啊或者按摩嗰啲囉。不過如果你話呢你緊急譬如你話做一朝早起身呢你覺得會好痛嘅話呢咁梗係用呢個方法呢即係搞一搞啦。不過你話我哋個人呢瞓喺頸啊或者落枕嘅話呢我哋就有兩個月可以對住佢啊。咁但係今日呢好快就會知道埋呢咁海洋公園嗰個咧， 嗰兩個月 係啦，嗰兩個月位 咧，一個月啫，冇兩個，一個月。 即係究竟佢捱唔捱到啦？係啊， 因為我睇到啲嘅新聞報道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唔應該咁樣講嘅，但我覺得有笑位出現咗嘅。因為話說咧，就是、得到呢、這個琴日咧，就海洋公園董事局副主席啊劉明偉啦，就接受咗個報章嘅訪問咁樣嘅。 好多大計㗎，可以諗到原來佢。 但我睇到某啲嘅大計嘅時候咧，哇唔係話咁都得， 嗰啲係大計啊，定係頭先我哋講嗰啲禮計咧？ 咁、不如我講出嚟又大家又可以一齊分享一下咁樣啦。咁佢就話咧，其實咧即係嚟緊有好多措施咧都可能做嘅，其中一個咧就話。原来建楼亦都有讲港人免费入场， 系咯，我咪就话， 其实净系呢两个，我哋可以逐个讲下，我都觉得几。吊鬼噶，因为佢就话咧嗱，公园咧未来嘅定位咧，即系有无限嘅可能性嘅，不论咧就系、是究竟系一个主题公园啦，抑或系一个康乐设施啊？都是有可能的。 咩 康乐设施啊？ 因为譬如康乐设施， 主题公园就是主题公园、 啊。佢就话啦，如果你拨款的话我哋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啊、 所以好像从前咁样一个主题公园， 改就可以收到钱啊？ 唔系，佢谂住可以你听我讲埋先。 系啦，咩叫康乐设施啊？公园咪康乐设施咯，即系你唔使钱你可以入噶嘛？佢直情讲到话，港人免费入场，有可能，原来建楼都有可能， 系 即系甚至话。拆咗个咩过山车或者过山车隔篱建楼都有可能啊，系啊，所以你谂下， 原因 几多可能啊？ 泼水啊嘛，泼水咩都有可能噶。 系 你头先讲建楼即系起楼啊？ 起楼啊？ 唔系咩啊？ 系啊， 你都想象唔到你系嘛？ 你唔系，我觉得咧呢个一 个 好 成个山头拆咗去起楼，大把钱收添。 唔系呢个一个好好嘅 三百六十度海景， 好好嘅示范，话俾你听咧，人为咗要攞钱咧，系咩都可以做得出，咩都可以应承你嘅。其实真系好现实噶，你谂下咧，小朋友都系噶。佢为咗同妈妈讲咧，佢话。你帮我买呢个玩具啦，我乜都应承你噶，我又会温书啦，我又会早瞓啦， 我早瞓 系啦，睇唔睇电视以后？ 唔睇电视一定唔会睇， 听唔听妈妈话？ 一定听啦。 嗱，系咪唔会再同细佬争玩具？ 一定唔会。 扶唔扶阿婆过马路？ 一定会。你下个未讲嗰个，我都会做噶啦，放心啦，爸爸。 咁可唔可以唔买机械人啦？ 梗系唔买啦，边个会买机械人嘅啫？傻嘅咩，爸爸？ 但你就 系 叫我买机械人喎。 哦， 对 唔住，嗱就系呢一啲啦。 我头先 fit 佢啊， 系咯，我因为唔买 啊。但我想讲咧，呢啲就系。而家咩都咧反應， 咩都咧反應啊嘛！喂，大佬過到骨先啦，因為點解咧？佢如果即係今有人話最快今日開會咧，有可能已經會知道咧俾定唔俾噶嘛。咁如果佢唔俾嘅話咧，咁真係唔使諗噶咯。如果俾嘅話咧，喂。咩都應承咗先，咁你話而家港人唔收錢，咩都可以，喂，慢慢可以微調噶嘛，所有都可以微調噶， 即係同整容一樣啦，係咪？你話微調，微調少少少少，跟住其實你成個樣都唔同曬，你講出嚟嗰個計劃完全唔一樣。 咁啊，係啊，以前一百萬五都冇咗啦，係咪先啊？即係寒風嚟嘅。 你係覺得咧，即係有啲心噏啊，因為佢嘅心急咧，令你覺得有啲心噏咧，就係你諗下，如果佢有咁多大計，佢點解唔喺幾個月前或者一兩年前，佢哋已經諗定啊？即係如果佢 發覺喂唔對路喎。唔夠本地遊客嘅。頭先佢嗰啲咩港人免費入場，佢唔晨早講，佢一早就噏出嚟嘅。佢可以將一啲咧，而家係去到即係市急買閒田，先用個方法咧。如果你提早應急嘅話咧，咁你咪唔使去到而家咁心急咯。 咁但係個問題係，就算你講曬呢啲貌似好吸引啊，但係你見我自己覺得個可行性咧，真係唔太大嘅。先 講港人免費入場，咁嗰嚿變咗咩嚟？ 係啊，我想問咧，嗰個錢咁都係一個 咁佢點營運啊？佢點收錢啊？ 同埋佢而家就係講緊即係講真，佢營運不善就大家都知道。如果唔係，唔會爭街數啊！真係30多億㗎嘛。另外本身有同政府貸款過咁樣嘛，嗰、那個錢都唔止30多億。咁啊係呢幾個月佢真係冇曬收入，因為要閉館。咁好似話冇咗7億元啊嘛。但係同你而家欠緊嗰個債都真係冇得比。咁就算如果我真係話哦54億俾你啦。港人免費入場是不是真的可以令 到手呢 同埋佢還得翻啲錢你明唔明白？第一個氹嚟噶。 我反而諗到一條橋。 咩啊？即係如果過山車上面度起樓。 即係如果嗱，其實嗱，而家最簡單或者最直接就是我想攞錢啫嘛。咁你有咩可以令人哋俾到錢呢嗱，佢而家 sell 完一大輪之後咧，其實佢暗揀咧就 sell 咗最温情嗰樣，佢就話其實你知咧有好多嘢咧有錢都買唔翻㗎，即係佢講集體回憶。所以佢希望大家咧基於呢個招牌咧就留一留嘅。嗱，我覺得。向呢个方向发展，呢、这个招牌唔够嘅，仲要加多样，就是、用我哋以前粤语长片咧，一个女人佢点样可以咧，终于可以令到嗰个奶奶咧，恶奶奶咧都愿意留低佢喺度啊，家嫂，斟个鸡汤你饮下。 哦 ，OK， 生仔， 生仔，冇错。而家佢要全力以赴， 哎呀， 将营营落落， 哎呀，靠晒佢哋， 真系靠晒佢， 成个公园 有 危 有机， 成 头家， 2000个员工啊，几千只动物啊，而家就真系睇佢哋有冇下一代。 你谂下，佢上次先终于成功行埋，呢铺冇办法啦。我谂你揾下李居明啊、陈居明啊、黄居明咧，播龙珠咩到咧，隔篱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又催情啊，又安胎啊， 希望佢陀得稳个胎啊。 我觉得应该用以前嗰啲古方咧，揾十大孕妇排队咧，或者挂晒嗰啲熊猫。相咧， 我哋同佢祈福啊！ 喺祈福，咪以前成日都话摸下个孕妇个肚咧，系有冇听过啲？摸下大肚婆个肚咧， 就 会 有起 啊！又会有起啊嘛！我哋将嗰啲咩民间嗰啲多仔公啊，不过啲系限仔嘅，同猫冇乜关系。 我觉得你呢个 招财猫、招仔猫、招财猫，全部摆晒熊猫，全部摆晒熊猫馆度。你然后日日夜夜咧，刘明伟啊、陈明伟嗰啲全部咧嚟到，喂，快啲生去！你生一件之后。有个龙种可以话， 嗱你冷静啲先，冷静啲先。我见到你好兴奋，但个问题系，如果而家唔拨款嘅话，佢话六月就可以冚埋啊嘛，边度生得切啊？大佬， 就系话难得行埋好耐噶， 而家 hold 住啊，大肚大晒噶， 大肚大晒， 国宝嚟噶， 我想 唔 开， 你冷静啲，而家系怀孕期啊，你唔可以咁样 行埋咗啊？你知唔知有冇睇新闻噶？熊猫，你行埋之后，究竟几时？先至到佢真係有咗，係要等好耐。 啱啊啦，啱啊，就係 係 啦。嗱，呢個真係 perfect， 呢個就真係用翻頭先嗰啲皇宮心宮氣嗰啲咧。阿皇上其實啊，佢唔係同皇上講嘅，佢係同嗰個正妃娘娘講嘅。 係啊， 阿正妃娘娘， 皇太后， 我已經啊同阿皇上就行埋咗啦。系啦，其实而家太医都唔肯定话我冇。 系啊， 嗱你听清楚，太医唔肯定话我冇喎。 系啊，如果你觉得我冇，你就真系皇上唔 OK 啦。 唔系，你搏唔搏先？可能我哋呢点血脉咧，终于有机会。你几耐先得噶？ 起码都要挨过咗一个月先啦，怀胎都要时间啊嘛，检疫系咪？ 同埋，我觉得应该将佢呢个变成一全民嘅叫做体检报告咁样咧。 同心祈福。 系啦，同心祈求子，然后每一日咧都会加一个。咦，嗱，你睇下今日咧，诶，乐乐定盈盈系女啊，一系盈盈系嘛？ 应该盈盈 系啊。盈盈今日冇乜胃口，好似有起物，系咯。盈盈今日想食酸梅干喎，系啦。佢会唔会系有起咧？咁样用呢个方法，然后每日咧同立法会讲，又要拨款啊，系啦。 我哋唔可以唔照顾熊猫噶。 冇错，喺你未证实佢生唔到仔之前，希望你。俾翻少少錢頂住先。 我認真。 如果唔係佢家爺仔乸一家走去邊度，好陰公噶，係咪 啊？啱啊，因為呢對即係國寶熊貓嚟噶嘛。 咪就係咯。 我哋點可能即係 後代噶嘛？中央送俾我哋噶嘛？ 同埋點可能唔養佢啊？ 冷靜啲，冷靜啲。個龍種啊，個貓種，54億喎。 係啊， 係啊， 係 啊， 大大都俾佢啦。 真係啊！ 但我估講真。点都过噶啦！ 但如果佢系熊猫，又系用龙种嘅，嗰只系龙猫嚟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其中一条必答提问，考生1900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引起争议。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话会严肃跟进处理今次事件。对于有意见认为文凭试历史科试题可能严重影响了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情感和尊严，深感遗憾。他说历史科刚刚考完，仍然未开始阅卷，现时评论试题恐怕会影响阅卷的公平公正和考生的利益。苏国生强调，考评局有既定机制，包括审题委员会和科目委员会，在事后都会以试题用词、方向等检讨，调整新一年的试题。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无论中学文凭试历史科题目的问法，亦或是附带的资料，都相当有问题和有引导性。如果考生不掌握事实，只是按照附带的资料作答，会有很大问题。他强调，今次并非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是考核考生的历史认知。教育局立法会议员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从未见过教育局谴责考评局，认为是严重和粗暴，质疑教育局情绪化处理事件，破坏考评局这条教育支柱。他说出考题的过程非常严谨，而题目附带的资料只是刺激考生思考，考生仍然需要根据自己的历史认识作答，包括将抗战历史写入去。他又说，据他了解，大部分考生回答这条题目都是写弊多于利。在立法会财委会上，有议员就同心抗疫口罩提出质疑。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目前仍然未完成同心口罩的供应工序，完成工作之后会有审计报告，清楚交代涉及研发开支的8亿元如何使用。薛永恒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实验所声称做到可以杀死新型肺炎病毒，而铜的功用是有文献确认，当局是强调铜可以协助杀死病毒和细菌。内地过去一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都是吉林的本土病例，新增11名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死亡病例。全国累积确诊病例有超过82000宗，4633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现有病例降至91宗。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7人感染新型肺炎，22宗属于社区感染，累积病例增至11018宗，260人死亡。疾控中心话，同首尔梨泰院夜店相关的感染个案增至至少142宗。卫生部门关注社区出现二代同三代传播，敦促去过梨泰院的人尽快进行病毒检测，又认为今个周末可能是遏止病毒传播的关键时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92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38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42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7.4，跌1.8。新上市的配加医疗是报26.05，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是报7.95。美团点评118.1，跌3.4。阿里巴巴194.6，是升1毫。小米集团12.02，是升6仙。中国飞鹤13.64，升3.8。 盈富基金23.9跌一毫，友邦保险67.45升三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34，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6，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854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6040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18美元，卖出173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返加士居道啦，咁较早前加士居道去返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狮隧口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天马苑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在果栏。在新界方面，葵涌道去回梨木树方向，跟着新丰中心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葵涌警署对出，就是葵涌道去回梨木树方向，跟着新丰中心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葵涌警署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告士打道波斯富街行人桥面去中环，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亚洲体育舞蹈界的盛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武林高手和香港本地精英一较高下。 电视节目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一众武林超新星 演绎标准舞的柔情优雅 和拉丁舞的热情奔放。 亚洲青年体育舞蹈锦标赛香港2019， 听日下午4点， 港台电视31。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今日星期五，星期五有啲咩做？星期五梗有点唱啦。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晏啲打电话嚟，但系你可以喺网上留言做啲咩啊？系啊，你可以话，我想叫曾志豪唱首歌过你屋企人听嘅，可以嘅，无人欢迎嘅。相信去到今天，佢应该连阿祖啊做咗呢个停课不停学，佢都有对 IQ 上面有进步嘅话，我呢个拍档唱歌上面应该有进步嘅，系咪啊？我哋有请，佢真系好中意唱歌，佢系一个瘦版嘅纪安，佢系曾志豪。 其实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特色，在芸芸乐坛里面能够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起码一开声，眼前的人已经知道，哦，他们又来点唱了，一个公职，一个公职。如果你捱得到的，欢迎你一单打1872388，无任欢迎，无任欢迎。外国月亮呢是不是真的圆啲嘅呢？今日呢报纸嘅介绍呢，有两个国家呢，佢哋嘅防疫措施呢，真係套用啦。近年呢个考试题呀，最流行嘅讲法，试比较下佢哋係利多于弊，你同唔同意呢？讲緊边两个国家呢？一个呢就係瑞典。瑞典呢原来呢係被誉为呀，係英国之后呀最厉害嘅佛系抗疫嘅国家嚟㗎。不过咁样，英国嗰陣时呢就坚系佛系嘅，因为佢都话啦，我唔理咪自己嚟有群体感染咪 OK 囉，有免疫力㗎啦咁样。但係瑞典呢，佢哋就唔系佛系抗疫，只不过呢佢哋就系冇佛系嘅抗疫。咩呀，你讲乜嘢呀，咩叫冇佛系抗疫呀？哦，我讲緊嘅系冇惩罚嗰个佛呀。点解咁讲呢？原来瑞典呢好得意喎。佢话呢佢哋同其他国家呢最大嘅差异呢，第一就除咗佢冇封城啦，因为你睇下嗰阵时意大利呢好快就封城啦，美国啊佢哋都要封嘅。咁但係呢佢就冇封嘅。第二呢就係，其实佢冇一啲呢禁制嘅措施。即係话呢佢唔会讲呢，就係你如果咁样做我就罚你，我就会罚你。佢冇嘅。佢嗰个罚系呢就係冇罚嘅系嚟嘅。佢反而就用呢指引嚟代替禁制。佢会有好多建议俾你，喂，譬如你哋应该咧咁样戴口罩，你哋应该咧咁样去保持距离，佢会建议你嘅啫。哇，咁但系你听到你就话，喂，劝都得，咁我都劝啦，我都发指引就算啦。但系你睇香港得唔得啊？我哋劝完之后咧，如果你冇一个即系罚则嘅话咧，啲人咪走咗出去买外卖咯。嗰阵时啲手打人咪就咁样嚟嘅咯。嗱，所以咧，瑞典呢个地方咧，有啲地方咧系难以复制嘅。嗱，我简介佢嘅方法咧，即系等你羡慕一下。譬如咧，佢哋嘅谂法系咁嘅：16岁以下嘅小朋友咧，佢哋系继续翻学嘅。点解啊？你咪谂住有佢散播病菌啊？唔系，原来咧佢系希望可以帮手，就唔闩学校，唔令到佢哋停课，佢哋就可以令到医护人员咧就唔使被逼休假。留喺屋企咧照顾年幼嘅仔女，哇！你就系听到呢度，真系眼泪都滴两滴嘅。因为点解咧？当我哋香港咧，或者好多地方咧，佢哋一停课嘅时候咧，我都话啦，好多家长真系喊得有句句噶。喂，咁点算啊？佢停课，咁边个睇住佢啊？唔系个有工人姐姐，唔系个有四大长老嘅。咁咧，我谂曾经咧都令到好多嘅家庭咧就好头痛嘅。哇！但系瑞典谂到几咁细致啊？你唔好闩学校，咁啲医护人员就唔使被逼留喺屋企休假照顾仔女。咁好啦，第二咧，佢有个措施嘅，佢哋咧就会推动咧特快嘅有薪病假等等嘅经济援助措施。点解咧？佢就可以保证咧有病征嗰啲人就唔会因为经济问题咧而继续翻工散播病毒。哇！你咪即刻谂起日本啊！日本嗰阵时搞到咁大件事咧，就因为佢哋不停咧要翻工，除咗因为佢哋嗰个社会责任心强之外咧。我相信經濟都係一個好重要考慮嚟㗎，但瑞典佢用啲咩方法令到你會留喺屋企咧？佢唔係罰你，佢係調翻轉用呢一個誘因，喂，你唔翻工都 OK 㗎，因為我會有咧經濟援助俾你，咁你就唔會為咗錢咧就夾硬翻工。所以咧，其實佢結尾係咩咧？佢話因為國民咧對政府高度信任，所以咧先至可以做到呢件事。哦。咁啊，讲完啦，因为信任咧，远比其他一切嘅指令啊，同埋呢一个罚则咧，系嚟得艰难同埋可贵嘅。咁另一个国家咧，就真系有啲惊啦，因为美国咧，而家佢哋有个别嘅州份咧，直情有啲示威者拿住支枪上街做咩啊？佢话咧，我要开翻间铺头啊，边个够胆唔俾我开铺头嘅，我攞枪噶。佢哋都好信任，佢哋好信任自己，同埋佢把枪咯。风头火势，我建议佢咧今日三个钟头做节目咧，最好都系咧只手揿住自己嗰个落枕穴，同埋撞住佢个后溪穴，希望佢喺成个节目做完之后咧，佢条颈就可以由偏埋一边变成正中间。我哋交俾佢啦。哎呀哎呀哎呀，有少少落枕嘅，话要做。 唔知咧系你头先教嗰啲按咗嗰啲穴位有用啊，定系咧一开始工作嘅时候，你将个集中力喺个做嘢嗰度嘛，突然之间好似唔痛咁样，点样都好，多谢你介绍我呢两个穴位俾我认识啊！喺前几日嘅时候咧，就有一位嘅妈妈，佢咧就向呢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发咗出一封嘅公开信，喺 Facebook 度发出嘅。我自己睇到嘅时候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因为呢位妈妈嘅背景咧有少少特别，可能系我哋特别唔认识嘅。佢本身系一位自闭症小朋友嘅妈妈嚟嘅，而佢个仔仔咧就已经系19岁，系属于中度弱智嘅。喺呢封公开信入边度咧，佢就系想同行政长官同埋香港嘅朋友话俾佢哋知，其实而家香港嘅智障成人训练中心咧系严重不足嘅，不足到咩地步呢？佢就系话，如果你系成年嘅患者啦，轮候嘅时间系需要5年又或者以上。亦都有提及到就系，不论系照顾者啦，又或者系佢自有自闭症嘅小朋友啦，其实大家嘅压力都好大啊。有啲唔同嘅同行嘅人咧，都会有一啲失眠嘅状况啦。抑郁症嘅妈妈佢话比比皆是，甚至乎有啲妈妈咧有一个自杀嘅念头添，甚至讲到唔系自己自杀，好惨嘅系，好彩佢哋冇做，就系想同埋个小朋友一齐离世咁样。佢话但系有阵时真系好彩，佢哋有啲咧就会有信仰去支持住自己啦。但系最重要嘅咧就系，佢哋喺呢刻未絕望嘅，但佢哋真係覺得需要發聲，令到多啲嘅朋友知道自閉症嘅患者同埋自閉症嘅家人，尤其是已經係成咗年嗰一班啊，佢哋喺香港嘅生活有幾痛苦，所以咧就寫信俾特首，希望政府咧設立一間咧自閉症青年訓練學校，接收一啲年滿咗18歲嘅自閉症患者咁樣話嘅。佢當中咧仲舉咗一個例子話，係啊，因為咧就要等成5年啊，先至會有位啦，跟住可能佢就会话，而家咧整个沙田大围马鞍山咧系得一间嘅支援中心嘅啫。佢个仔咧就将会喺今年7月咧就喺读紧书，18岁以下啊嘛就毕业噶啦。3年之前佢已经揾呢啲成人训练中心噶啦，但系到而家都未有空缺，因为据佢所知系得20个或者更加少嘅位，但系等紧嘅人咧就系50至100人。可能你会话我排队50至100人都唔系好长啫，但大家要知道啊，呢一班成年嘅朋友，佢哋入咗嗰间嘅训练学校之后咧，唔系有一个毕业嘅日子嘅，因为佢哋可能去到年纪大咗都仲喺嗰度嘅。咁讲得衰啲，真系可能要佢哋离世先至会腾空咗一个位出嚟，唔系我哋读小学读完6年之后会有位腾出嚟嘅。咁我所想言之，佢呢个等待究竟要等到几时咧？真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嚟嘅。呢、这、一个嘅公开信咧，其实都得到几多网民嘅注意，好多人嘅都同佢哋打气话，希望我哋嘅政府，希望我哋嘅特首有耳仔听到佢哋嘅声音，亦都有唔少嘅照顾社咧就话，我哋都觉得好困扰啊，我哋都好想出声啊，所以咧。我睇到之后我都觉得重要嘅呢一样嘢，因为我哋普通嘅朋友其实真係好难亲身去感受到究竟一个患者又或者佢哋嘅照顾者有几吃力啊，但係我哋可以想象到，如果嗰个係一个好似永远解唔开嘅锁咁，你用好大力都解唔开，而佢哋嘅压力同时间好大，咁你諗下啦，几吃力先得噶？唔单止政府，我相信我哋所有嘅听众们，包括我自己啊。如果我哋真系了解佢哋多啲，认识佢哋多啲，我谂呢一样嘢就要推动一个力量，帮政府话俾佢哋知，其实佢哋都系我哋市民嘅一份子嚟嘅。而佢哋受到一啲真系被忽视咗嘅对待，大家都要了解同认识佢哋多啲。风头火势，每一日嘅星期五咧，佢都会特别忙碌嘅，因为佢唔单止要准备佢份稿之余咧，佢一阵间咧仲要同我哋准备咧就呢个八武金记大吉大利啊嘛，见佢嗰啲纸咧写晒一满满嘅字，间晒唔同嘅嘢，其实得佢睇到嘅啫，可能我哋反而睇唔到嘅，唔睇唔明添啊，佢就系桂花田。 是啊，因为我都是真的有学习的需要，所以我自己用了一个自己的方法，我看得很清楚，但是不要紧啦，这些东西是我自己看回得的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发现啊，你住那个屋苑啊，或者你那个村啊，多了呢一步二步的好像柜员机那么大的 size 的机在这里呢，不知道它是什么来的啊，有没有用过呢？ 相信最多都应该是那些智能柜，是不是？你在网上订了货，那人家公司就将那些货就送到你指定屋苑附近的智能柜，那你就收货，非常之方便的。不过有些就免收这个送货费用，有些就要自费，你要给钱的。咁啊，嗱呢个智能柜啦，咁有冇见过食物银行嗰个箱啊？系啊，如果咧你啊谂住诶将屋企自家屋企多出嚟嘅食物攞去捐嘅话咧，记得都睇清楚。其实佢讲得好清楚嘅，喺个箱里面咧显示晒所有嘅资讯，话俾大家听乜嘢系捐得，乜嘢唔捐得嘅。嗱，我琴日咧喺商场咧就见到一部红色嘅机，好奇一睇，原来系一个收散纸机。之前咧，成日都想咧等呢、這个嗰、那个散纸车咧，将屋企嗰啲散纸去兑现钱嘅，但系成日都夹唔到时间，所以咧整整下就冇鬼咗件事啦。琴日见到呢部机，上网一揾，原来咧佢哋喺前年咧、旧年咧已经陆陆续续咧推出噶啦，已经喺一啲商场嗰度，不过可能咧系初阶啊，即系所以咧放置嘅地点唔系太多。但系不过今年咧陆陆续续咧喺港九新界一啲商场啊或者港铁站咧都已经有噶啦。咁啊有网站咧就嘅朋友咧就将三个收散纸嘅机构咧就去比较睇下咧佢哋有咩注意同埋有咩方便到啦咁。如果计时间嘅话咧，金管局嘅收银车咧系最快嘅，最快捷便利嘅。但系咧，就要真係夾到時間咯，到你所屬嘅區份，因為咧佢哋得兩架車，行走十八區嘅，咁啊所以大家要夾下時間啦。咁啊，而呢個收銀機咧嚇，即係收銀嘅櫃員機咧，咁啊時間上咧比收銀車咧係耐咗少少，但係真係唔係太多嘅啫。因為咧佢有幾樣嘢俾你選擇嘅喎，例如你將你嗰啲散紙想兑現存入銀行啊。存即系银行户口啦，存入你嘅八达通啦，定系咧系想将佢啲钱咧去捐去慈善机构，定系换礼券呢？因为咧慈善机构同埋换礼券咧都真系有好多选择嘅，咁你拣可能都要啲时间啦。至于喺点算呢个散纸嘅时候咧，都有啲又耐咗少少嘅，不过都讲紧系几分钟内嘅事。嗱，由于放置嘅地点多咗啦，所以咧比较咧方便嘅，咁比较方便市民攞住一袋二袋重丝掟掟嗰啲散纸去换钱。但系咧有啲嘢要留意嘅就系咧，金管局嘅收银车咧系唔需要收任何嘅手续费，而收银嘅柜员机咧，佢哋咧系有啲条款咧，可能咧就会收你10% 手续费嘅。咁啊，大家如果使用嘅时候咧，都要睇清睇咗嗰个条款，睇下你想系拣入去户口、八通咁，因为呢两个咧有一间咧系需要收手续费嘅，咁你买礼捐去慈善机构或者买换礼券咧，可能就唔使。不过睇清睇楚啦，咁其实都系一个方便嘅。 对世界最美的包袱，无从的出发，直上那外太空。冬天太热了，奶粉太多，游荡网路太好玩，人类太无乐趣。太多包装精美是非，遗忘自己的核心，何时被置入了歪理？自闭在我的大空舱里，没地球或雨大泼冷水，没网上柜台。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哦，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一起歌唱。我会在学校，我会在星 好啦，我哋又要上堂啦，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Good morning。 系啊，你好啊，手眼茄同埋细眼仔。 系啊，我哋今日咧继续上体育堂。 系啊， 好啊，好啊， 系 啊。 上次讲得好少，唔够。 系啊，唔知道上个礼拜咧，你哋有冇翻去咧都自己练习下呢个打 golf 咁样咧？ 高尔夫球呢一个咧，因为我自己屋企个花园系可以打到十八个洞嘅。 哦，系啊。 咁我耐唔时都会自己攞住架高尔夫球车。 哦，你就系嗰个球童系咪啊？哦，你做嗰只波仔，我知道。 吹得太大，自己都翻唔到转头。 系咯，我仲谂住话你要去花园打噶，我咧喺房度打噶。 系咯， 系咯。 我觉得其实我劲啲噶，我觉得我个花园有十八个洞咁大。 但我 间 房本身就系一个 十八个洞 系 咪啊？ 你住花 园 噶？ 系我住围院嘅，因为。好啦好啦，我哋而家咧继续讲呢个高尔夫球嘅一啲。規則咯， 我記得嘅上個星期咧，你有同我哋講到究竟乜嘢叫做小鳥咁樣。 係啊，我哋今次咧就講下咧佢嘅一啲規矩咧、 哦，好啊， 好得意嘅喎。譬如， 好啊， 我哋咧如果踢波咧，咁我哋踢波啦或者打籃球咧，咁你可以帶好多對波鞋去打都得噶嘛。 哦， 譬如我一對踢爛咗就再換啦、 啊。有啊，我有見過，佢哋、啊、真係有陣時咧踢波嗰啲朋友咧，佢哋咧可能嗰個地太濕啊，又或者个地同佢想象唔到，系要换钉鞋噶。我成日都觉得哇，好快甩咗出去，跟住就凹咗，跟住又跑翻出去跑比赛。 咁好啦，高尔夫球呢个运动里边咧，我哋要带嗰啲球杆噶嘛，嗰啲球棍上去噶嘛，系咪可以任你带嘅？ 咁我中意边支咪边支咯。 唔系，即系任你带几多支都得，系咪可以嘅？ 我见到嗰啲人孭住一桶二桶好多支，咁讲系得咯。 我以为我冇谂过，我以为咧即系 有冇限制？你哋觉得？ 我觉得有限制，但我以为佢哋每一个咧，即系可能一个系圆嘅，一个系斜嘅，一个系歪 嘅， 即系总共原来一套就有十支，就系嗰十支，冇多冇少。 我带两套得唔得啊？如果咁嘅话， 两套啊， 即系当你话嗰啲， 但你要有两个球童，如果咪一个孭两个好辛苦。 我咧咁话，即系推车仔。 系啊， 你讲紧带去真系正 式 落 场 嘅时候，落场嗰时冇得孭嗰桶嘢噶。 有噶，都要递唔同嘅棍啊！你去挥杆嗰阵时咧，你远啊系要唔同噶，得一支打到尾咩？搞笑嘅啫。 咁啊系，如果佢咧剩翻嗰、那个 净系呢一场要比赛， 可唔可以？ 可以带两支， 可以带两支。 梗唔系啦，我觉得可以带一桶。 哦、一桶 要几多支？ 但系有限制嘅，原来咧系唔可以带超过十四支。 哦、 即系你谂住咧嗰一 set 十四支，你话我带多两支去再替换得唔得？ 咁我一 桶系唔得嘅，就系十四支就系十四支。 一桶可以摆几多支都唔知 道。咪就系十四支咯，我一 set 十四支咯。佢话唔准再多 嗰、 那 个桶咧，有啲似咧，我妈去庙宇度求签咧，嗰只桶哦，边一支出嚟用边支？ 即系呢个大 size 啊！ 系啦，好啦，嗱，咁咧佢有啲罚则咧系好古怪嘅。咁我想问一下啦，你觉得咧以下边几个动作咧打紧 golf 嘅时候做咧系会俾人罚嘅、 哦？我估第一个，攞支棍去打人， 咁当然系得啦。 打人都唔得噶啦。 嗱，你听我讲咯、 哦，好， 你可唔可以咧？打紧波嘅时候咧，就问咧，你嘅对手，喂，你咧而家打紧嗰支棍咧系咩型号噶？ 哦，可唔可以问啊？ 可唔可以问佢？ 我觉得唔可以问，因为其实。你应该一睇就睇到咧，人哋专业球手嚟噶嘛？ 咁啊，可唔可以讲俾人听自己攞紧边一支棍咧？即系如果我哋用翻咧，我哋熟悉少少嘅比喻咧，即系我哋去打士碌架咧，咁你用边支？你 系 用 lens 啊，定系用普通嗰支 Q 棍咧？ 可唔可以话 俾人 听？ 唔系，咁你可唔可以话俾人听咁解咯？ 唔可以啊，咁我估。是秘密嚟嘅。 哦，咁算 得。亦都唔可以问人咯。 咁可唔可以问自己个球童啊？ 问自己个球童啊！ 问自己球童，人哋嗰啲攞咗啲咩棍啊？ 可以啩？同个球童倾下偈都唔俾咩？ 即系个球童做咗耐，即系做咗。 唔系个球童，系个球童。只不过我见到，哦，佢用边一支咁啫嘛。 原来咧，佢嘅规矩真系好搞笑噶。 可以知道大家用咩棍啊？ 你系唔可以咧去话俾人哋听啦，或者唔可以问其他人咧？你用紧咩球棍啦？或者唔可以讲俾人听咧，自己用紧咩球棍噶？ 点解啊？有咩秘密啊？ 因为原来用唔同嘅球棍打波咧，系有唔同效果噶。 系啊， 即系如果系推啊，定系大力拉过去咧？ 又或者你跌咗落个泥潭度用边一支棍啊？跌咗落水又用边支棍？系唔一样噶？ 即系如果你多嘴咧，可能好似阿天嗰啲咧，即系你妈妈。中意打打嘅时候问人哋，喂你用咩棍噶？你食紧咩饭嗰啲咧？ 罚 两杆， 罚 两杆噶 嘅积极性。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回应话：，疫情带嚟反思同危机，成为推动新产品嘅动力。 实政员卓田北辰在会上戴上政府推出的同心抗疫口罩，他说感受是除非不戴眼镜或者是不呼吸，否则眼镜是会出现雾气影响视野。田北辰提出是不是可以采用同心口罩的滤芯配合其他口罩外套。薛永恒说欢迎业界提出更多的口罩款式配合滤芯，但是强调要将整个产品再做过滤测试。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在上午十点，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为报。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89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47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0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71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8.8，跌6毫。新上市的配加医疗是报25.95，美团点评118.7，跌2.8。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8元，是报8.06元。阿里巴巴195.3，升8毫。小米集团11.98元，升2仙。中芯国际19.04元，升2毫。中国飞鹤13.82，升5.6毫。瑞星科技42.85，系升2.7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462，瑞士法郎7.962，澳元5.003，加元5.518，新西兰元4.644，欧元8.3752。每百日元兑港元7.2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62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54点，跌60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5美元，卖出1,73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对出啦，咁而家咧比较挤塞，龙尾喺彩虹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较早前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商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葵涌警署啊。就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商场的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葵涌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这个时间都是车多，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着蒲苑一段就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顺业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估下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 我叫 Danny， 如果放假呢，我最喜欢是露营，因为跟朋友一起倾偈啦，煮嘢食同埋唱歌啦，我觉得全部都是好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Shinz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我是 Lace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补报天气，再呼入个电话先。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6%啊！电话号码18723888，同埋网上留言啊，啊，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今日点唱？ 系啦， 大家可以咧打电话嚟啦。 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吓，可以做多少少嗰个天气嘅报告嘅，因为咧佢就话咧下个星期啊天气咧会持续唔稳定嘅，星期一咧或者稍后去到星期二咧会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系因为台风嘛， 系真系嚟咯吓，大家留意住啦吓。好啦，喂，我哋咧平时如果去朋友屋企探访嘅时候咧，咁啊即系我谂好多主人咧都唔想你挤对鞋入去屋企度噶嘛。 我以前就 OK 嘅，而家就摆门口咯。 而家摆门口，系啦，我就想话啦，当你摆对鞋喺门口嘅时候咧，你有冇任何一丝一点一滴嘅犹豫、担心同埋挂住咧？ 有， 我都有。 即系你觉得会有人偷你只鞋？ 我都觉得系啊， 系偷你只鞋。 系啊，我会觉得系噶。 系 啊，你有冇分类咧？譬如话去即系咁讲吓，私家楼咧，你又会分一分；你去咧，可能系屋邨又分一分；你会去唔知乜嘢地方又分一分。你会唔会都即系自己都有轻轻分类咧？ 我会视乎我对鞋嗰个价钱多啲。 唔系，我会觉得咧， 拖鞋我唔会介意 啊。咁梗系啦，我觉得如果我 鞋都可以好贵噶。 唔系，咁即系我唔会买贵拖鞋嘛。 系、okay, okay、啊，你有冇担心过咧？你啲鞋唔平噶嘛。 系、哦、 啊，系啊，所以 我又冇呢个担心过。 你知唔知我早排有人翻青衣老家咧？咁佢哋我老豆嗰屋企咧，佢真系话全部啲鞋摆晒出边啊嘛。 你啊， 咁我嗰日咧着咗对，我觉得自己啊。好贵嘅跑鞋，最紧要咩咧？因为我而家咧，我嗰个足弓有啲问题咧，我订咗个鞋垫啊嘛， 系， 个鞋垫贵过对鞋噶，因为有医疗。当我摆呢对跑鞋喺个门口嘅时候，我咧好唔专心，我不停喺度回望， 仲要唔会闩大门， 你 攞晒大门啊？ 攞个鞋垫咯，当钵仔糕咁样夹一夹啊，撕一撕， 系啊，即系 保障住佢啊嘛。 即系到时就双重损失嘅啦嘛，你好惊 啊 嘛， 所以系有不安嘅认真。 系啊，我有试过咧，去朋友屋企度咧，即系佢实在太细啦，佢冇办法俾你有十个人去嗰次。 明白明白。 咁你点挤十对鞋？嗰度有成廿件物件啊嘛。咁大家堆喺出边嘅时候咧，我好贱格地咧，我将人哋啲鞋，我将人哋啲鞋咧堆喺我啲鞋上面。 将人哋啲鞋，即系你宁愿俾人哋嘅鞋踩住你嘅， 冇错， 你都觉得咧唔会展露于人前， 系 咪？ 我就会用呢个方法咧遮啲，要偷人哋嗰啲先，唔好偷我嗰对。 咁变态嘅呢个。 個人呢個諗法就係奇怪。 我又試過咧倒轉對鞋咯，我又試過將成個鞋即係、就是、鞋底 show 向天咯。係，咁起碼啲人離遠望嘅時候咧，望唔到你係對咩鞋咁樣 咧。我覺得你真係去到好極致。 好煩惱喎，原來呢個人對 你如果冇對鞋咁點翻屋企啊？ 咁人借對拖鞋都翻到個靚朋友屋企係咪？ 傻嘅，攞對襪行得啦。 我記得試過有一次咧，好耐之前啊，有一套嘅美國嘅電視劇咧，叫做《Sex and the City》，大家都應該認識啦，係咪？其中一集咧就係阿女主角啊，佢發生咗件嗰個係阿 Carrie 嘅女主角 Carrie 發生咗咩事咧？就去一個朋友嘅屋企嗰度有個 party， 咁樣咧就係個朋友就話咧落咗指令，一定要喺門口除鞋。 嗱、okay, okay. 外國人嘅習慣同我哋香港人咧或者中國人有啲唔同嘅，就算佢屋企開 party 咧，佢未必需要大家除鞋嘅。 OK， 照樣喺屋企度行曬咁樣嘅，係啦，可能即係冇拖鞋啦，唔知啦，即係佢哋嘅傳統咧都唔知啊咁樣。但係佢去走嗰陣時咧，就發現對鞋唔見咗。 哦、oh, no, ，佢嗰對鞋一定貴啦， 冇錯， 紅色底嗰啲 啊，係啦，嗰對嗰啲 friend 嚟嘅，佢話佢對鞋係$400+嘅， 三 千。你諗下嗰陣時嘅 差唔多廿年前 啦，就有呢個時間 啦，咁樣。 咁跟住咧，成集故事就係講呢一樣嘢，因為佢就話唔見咗對鞋，本身嗰、那個女主人咧就話：咁我俾翻你咯，有錢人嚟噶嘛，屋企好大嘅，點樣啊？係啊，唔想有病菌咯，我有小朋友喺屋企嗰啲咁樣。跟住咧就係呢位阿 Carrie 咧，佢就喺度講啦，佢就話：啊，我對鞋。我你俾翻錢好啊！我對鞋$500，我哋當係咁啦，$500本身已經寫住個 checkbook 噶啦， 跟住佢 就即刻停咗，佢就話。点解要我负责啊？你选择买一对咁贵嘅鞋，系你嘅选择嚟嘅，所以宁愿咧，我系唔会一听到个数咧就缩沙啦。 系啊， 跟住当然仲有后着咧，大家又可以揾嚟睇啦，几好笑。 你谂下，因为 现实噶， 因为都现实 会嘅，因为每个人着嗰对鞋咧，嗱你知啦，我哋算好啦，我哋嗰啲鞋咧，你话贵极嘅铺咧，人哋如果嗰啲买限量版嗰啲咧， 系啊， 我谂你真系斩咗佢只脚，佢都唔肯摆喺个门出边嘅。 如果你咁样讲咧，搞到如果我真系唔见咗啲鞋。其实我会好痛心噶，我啲鞋都几贵噶，有阵时。 系啊。 O K， 可唔可以咁样啊？ 点样咧？ 即系可以有解决方 法。即系摆左脚就留低右脚。 摆个防盗器喺只鞋度插住佢， 攞胶袋包住， 锁单车咁样。 啱啊。攞个胶袋，或者攞个环保袋， 佢咪一拎啊拎得容易啲咯。 唔系啊，唔系啊， 袋住又正啊，加送啊， 开晒。 我意思系攞埋入，我你既然都系惊嗰个鞋污糟啫嘛，咁、你咪代入你自己自备嘅环保袋或者鞋袋咯，你咪摆入你自己嘅袋度咯。 但系有阵时，譬如好似头先 真系唔够位啊，廿一十个人嚟。 唔系啊，你自己袋翻你自己嘅袋，你唔得你个自己嘅袋里面你都掟出去咩？唔系噶嘛。 咁可能有啲人 冇带袋咁样啫嘛，女士有带袋，男士一定有袋。 嗱唔紧要，总之咧，大家首先记住咧，摆鞋啊出。边有风险嘅， 系 而呢一个故事咧，就正正系因为呢个风险发生咗，咁咧仲有我哋即系香港嘅地方嘅马鞍山嘅屋村， 哎呀， 咁咧佢就话 咧，有人俾偷鞋啊， 即系偷咗鞋，佢咧就摆咗对咧，你话平唔平，话贵唔贵啦，我谂大概咧，如果你新鞋买嘅话咧，都要过1000嘅，一对三间牌嘅跑鞋， 系， 咁咧佢就但系着到旧咗噶咯，着到旧咗噶咯， 旧鞋， 其实所有鞋都系旧嘅，理论上就 一落地旧。 但你话旧咗啊嘛，即系有啲都九成新，你嗰啲二手市场有九成新同埋即系新噶嘛。 咁咧，仲要因为呢一轮真系疫情期间咧，好多人咧就算自己屋企对鞋都唔摆入嚟咧，佢就摆咗喺门口地毡。 系 过咗一轮咧，发现冇咗。真系俾人偷咗，一对冇咗， 系咪得佢一个摆咗鞋喺门口，定系咁好有其他唔同嘅鞋，净系偷咗呢？ 应该咁啱啊，佢自己冇咗，咁咧佢就几肯定一定俾人偷咗噶啦。咁咧佢开头谂住嗱，你如果冇咗就冇咗噶啦，但佢啊真系咧有啲慧根， 有啲唔抵得， 有啲唔抵得， 即系冇人偷我对鞋啊。 同埋佢就谂啦，嗱，你偷我对鞋，好少系自用噶。老老实实 系攞去卖 嘅，一定系卖嘅机会大好多。因为你偷人鞋咧，从一个实际角度出发，我鬼知几多号鞋咩？我唔通真系忙啊？你九号半我先偷，唔会噶嘛？见到款靓就攞噶啦嘛。 同埋 即系我哋讲到啲贼仔噶， 系啦，我都即刻咧用嗰啲咩侦探嘅头脑咧。如果偷嘅话咧，应该系附近嘅街坊。讲真，嗱，你话 即系行过咁样， 系啦，你唔会无端端我谂住打劫下人哋啲鞋，所以咧，我今日就喺呢个屋苑度巡视下出面，即系少嘅感觉。 好啦，咁咧佢就总之佢俾人偷咗啦，佢就咧灵机一触，佢就话不如搏一搏啦，横掂都冇咗噶啦， 上鞋网睇， 佢系啦，佢就上好多嗰啲唔同嘅拍卖网站咧，竟然俾佢咧嗱，真系大海捞针，呢个真系同大海捞针冇分别，但系咧佢就输入佢自己嗰对鞋嘅型号啊，三间牌勾叉乜嘢咁样，咁咧佢就输入咗佢有埋颜色嗰个分类啊嘛，哦，佢嗰对就灰色嘅，啊呢个牌子。 真的找到，即是 有 record 的嘛，有很多相的嘛。 即意思是说有这些鞋， 有这些鞋在这里， 你上网买的。 但是好彩的地方是什么呢？ 什么 这个就考你第二样啦， 是不是不多啊嗰、那个款 啊，唔系佢多嘅，因为呢个大牌子嚟噶嘛，是是但系而家就考你第二样嘢啦，就系、是、 认唔认得自己对鞋？ 你认唔认得自己对鞋？有冇任何一啲 即刻睇下 细微嘅特征？可能系你着到咁上下咧，有留低咗啲花痕啊、污渍啊、残余嘅物件，可能系勾过喺上面乜鬼嘢？嗱，你而家头先我两个拍档即刻瞄一瞄， 试咗啊，点知瞄一瞄啊？ 一个就望自己只肥脚，一个就望自己只长脚。总之又 长我系长脚啊， 你系肥脚，佢系长脚，系咯，咩都好啦，就喺度睇啦。好啦，咁有冇任何特征啊？只鞋 冇， 我见唔到只鞋。但我見到有啲人嘅鞋咧，因為佢可能行路嘅方法唔一樣。譬如我媽媽著嘅鞋咧，佢個鞋底會蝕嘅。 係啊係啊 我媽媽著嘅鞋，佢鞋底蝕一定係歪嘅。 係， 即係唔係水平咁樣 嘅。係，好多人都會咁樣嘅。 但好多人都會蝕㗎。 即係因為我會見到，即係如果幾對鞋，我就知啊呢一對可能會係我媽媽嘅鞋。 咁係咪即係言下之意，我哋而家先，我哋揾啲 marker， 即係總之難洗得甩嘅嘢咧，就 我幫你，我幫你， 冇 理由，冇理由搞到自己㗎。 我都驚阿華咧唔認得你，我畫翻埋你。 以前啲人咧会喺自己啲书咧喺个书诶，即系一沓沓书里边咧写翻自己嘅名，一定唔会俾人偷到噶。 系啊，有啊， 有啊， 有啊， 有啊， 系 啦， 即系喺个洞书度咧写自己嘅名咁啊嘛。咁而家我哋咪要喺只鞋度写自己嘅名。 嗱，你可以做多一样嘢，唔使整翻对鞋嘅。 我知，我知， 喺鞋底里边，咪即系喺即系鞋 窿， 鞋窿里边。 即系好似咧，你帮你个仔咧翻学咪 写 名 啦， 要写名。系我哋要喺个鞋度写名咧，喺个鞋窿入边度。 仲有一样。仲有一樣方法都得， 仲有一個方法， 我一間揭曉。 嗱，我想話咧，就算係啊，咁即係你個當嗰個人唔知啦嚇，即係佢冇咁細心自檢查，但你放上網買，你都睇唔到嗰個鞋反咗出嚟係自己 啦。佢咧咁啱咧，佢有幾樣特徵咧，令到佢成功咧認到嘅。第一，真係佢話咧，喂，嗰、那個污跡咧，唔知點解佢又好有印象嘅話，呢笪污跡。我又唔信個個都有個咁嘅，即係一個地圖咁樣 一睇就知道係咖喱魚蛋整落去嘅， 因為點解 咧？ 佢零零舍舍咧喺個鞋頭位置咧，本來咧就係有黃色嘅花紋嘅，正常。但係佢其中一條黃色，因為佢三間啊嘛，佢其中一條黃間上面咧，佢就見到一個黑點。 係， 而佢就即係真係好愛自己對鞋，佢就認得呢、這個咪我對鞋嘅美人痣咯。即系佢记得自己对鞋，咁嗱呢个就真系好难有巧合嘅，咁啱你对鞋整污糟又系喺嗰条三间嘅第一条间，我度有粒墨，佢话有冇咁啱啊？嗱，佢第一 同于阿耳梦家 系啦， 呢个粒米 嘅，呢个佢第一个怀疑啦。咁第二个怀疑咧，佢真 系 好醒，佢咧就揾到嗰个卖家，即系譬如话阿强咁样啦。咁咧， 即系同佢联络啦，同阿卖家联络。 系啦，佢就望一望呢个阿强嘅 account 咧，咁佢就唔系净系卖一对鞋，咁我正常。可能你话你可能有好多鞋想放售咧，但系佢就话呢、這个阿强佢卖咁多对鞋咧，每对鞋嘅 size 都唔同嘅，佢有时就十号， 呢个真系好大疑点啊！ 系啦，佢话佢有时十号，有时十一号半，有时啊九号，佢话。冇理由隻腳會時大時細到呢個地步㗎、啊。 因為就算係咧，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咧，佢係球鞋、波鞋嘅收藏家嚟嘅，佢即係會買咗唔著，保護住佢啦，賣翻出去。但係就算係呢啲嘅朋友， 你統一啲㗎嘛， 係啦，佢都會統一啲，因為佢哋如果係一個收藏家嘅話咧，佢哋會知道乜嘢 size 係最值錢嘅。 阿 Jack 啊， 嚟啊， 譬如咁。我当阿田啊，我又唔想去搞啲嘢。喂，阿强啊，你帮我买一只波鞋都得噶嘛？ 可以， 男装女装都有， 冇错。所以佢呢个咧唔系直接证据，但系佢会再起疑心。佢第三样嘢咧，呢个真系犀利啦！嗱，你哋而家买鞋有冇 keep 鞋盒噶？ 冇啊， 有冇 keep 鞋盒？ 冇啊。 以前我有嘅，但系而家咧，随住屋企多鞋咧，细路又多咧，我都抌咗个鞋盒啦。 系系， 原来真系要 keep 啊！ 点解咧？ 鞋盒原来里面有一个 serial number， 系有个鞋嘅序列码。原来咧， 独一无二噶。原来我哋每一对鞋都有佢自己独有嘅编号噶。 我以为系佢一批货咪一批货咯。 我真系咁谂啊！电话嗰啲就话会有呢个 serial number 啫， 原来系有嘅。佢话咧，同你嗰对鞋咧里边嗰、那个，佢咪鞋脷嗰度咧，佢咪 除鞋睇下我而家呢对有冇啊？ 唔系你冷静啲，我想揞住个鼻先。 好啊，我除咗啦。 因为佢嗰个鞋嗰、那个条码里边咧，佢会写住，譬如话 Made in China 啦，跟住就写住你个鞋码系几多号啦。下边咧，原来。就会写住咧其中一个咧 serial number， 佢前面仲要有一个有个井嗰个做开头添噶。 系系系。 佢话咧，原来呢个 number 咧系同你鞋盒上面嗰个 number 咧系对到嘅，即系等于，因为佢系跟呢对鞋噶嘛。 我明白明白。 系啦，佢就唔会型到话你呢对鞋个 number 写住 P123咧咁简洁，同埋咁细嘅独特性嘅。 真系冇谂过，我就以为系一 lock 过咧，你系风骚帮鞋就全部都系。 但系其实佢即系 大 lock 去申请嘅，唔系做嘅，不同埋佢整嚟做咩啫？其实有人会对翻嗰个鞋盒个编号同对鞋嘅编号。 我谂可能系咧，譬如你整一百对鞋，咁你可能就 mark number 咧，可能呢个就 S12120，呢个就121122，我估系咁嘅意思啦。 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即系咁啊！我哋只系觉得啫吓，鞋去鞋铺买嗰啲哥哥嗰啲咁，佢哋呢对鞋买埋就求其摆一个鞋盒度。 原 来 佢跟翻噶，系、 哦、 啊，因为可能先追到咧，譬如话喂9.5白色。咁佢就一定跟返呢個 number， 但總之原來呢嗰、那個用家呢佢就有錯，佢有鞋盒留低。 總之 係啦，佢就望到呢嗰個鞋嚟啦，咁啱呢，即係你可以話嗰、那個放售嗰個呢，佢就因為要影俾你睇，佢係真係9.5㗎嘛。咁佢淨係影個外形，人哋唔知9.5㗎嘛，佢焗住影個鞋嚟。就头先讲紧里边嗰个 label 嘅资料，佢、 哦、 系因为咁样咧，无意中咧将个 serial number 都影埋出嚟， 最正确咗啦。咁就 嗱，咁佢 有噶有个井字噶， 就系呢个咯。哇，个个都除咗对鞋出嚟，就系嗰个 number 咯。如果你仲留低个鞋盒咧，佢话对到噶，原来系一模一样噶。咁咧， 我嗰个冇啊。 佢嗰个咧就话， 你想唔想睇下我对鞋？ 你嗰个系咪三间啊？ 三间咯， 我唔知系咪三间先有 嘅 咧。 系运动波鞋嘅牌子。 系咯，我真 系 我都唔知啊，真系我嗰对鞋一踢嘅，我一间我自己除下先。佢就 其实我想问下，究竟而家香港有几多人听过我哋节目而系除咗鞋嘅 咧？我自己都除下。 或者你无端端喺个鞋柜度捡翻对鞋出嚟闻一闻，唔系，睇一睇嘅咧。 你都去睇下你对鞋有冇？ 除鞋，安仔系啦，安仔今日咧帮我哋听电话嘅系啦。有冇话你？ 我 有嗰对就 我有 个 number 噶， 有冇井啊？ 佢唔系井咯， 我 喺个我 要再除， 因为我 有安仔有你咩牌子啊？睇下先， 佢系一剔定三间啊？ 一剔噶佢系嘛？ 三间噶， 三 间 有嘅， 三间个井啊！一剔咧佢冇个井，但系咧 都有 number， 佢有个 QR code 下边有个 number 噶，我怀疑就 系 嗰个嚟嘅。好啦，哇！即系即刻消一消毒先，个个都话消消毒先。 会唔会净系波鞋先至有噶？我嗰个唔系波鞋，我嗰个系嗰啲牌子嗰啲嘢嗰啲咧。 知啊，真系你一间要望下， 即 系 时装嗰啲波鞋 啊。咁佢最后咧，佢就基于呢样嘢咧，佢就决定试一试。佢就约个买家，佢都冇即刻话你 系 贼嘅。 如果系我咧，我会试多一样嘢，因为我知道我系喺边区俾人哋偷噶嘛。啊、可能我自己头先个谂法就觉得会系街坊都系住同一区嘅人啦。咁、所以咧，我会话，不如我就你啊，攞货嘅地点咧，可以系你嘅区域。嗱，如果中埋嗰区嘅话咧，我 都唔使啦，佢都费事啦。咁佢最后咧就见到嗰个人，佢约咗喺地铁站度交收嗰啲咁样啦。咁咧，佢仲 攞咗个鞋盒出嚟。 佢冇佢直情佢当面就问佢，因为佢知道咧，如果你真系做贼咧，正所谓作贼心虚啊嘛。咁咧，佢就直接就踢爆佢，佢就话你系咪偷咗我对鞋？佢话对方一听到咧，二话都不说啦，直接还俾佢，唔敢再讲嘢。因为佢知道中咗伏啊嘛， 因为佢真系偷咯， 系啊，佢知道啊嘛。咁咧，但系呢，头先我话喺度睇嘅时候咧，因为佢系。踢爆完佢之后咧，佢哋有用 WhatsApp 联络嘅。咁个 WhatsApp 嘅对话咧，其中一段真系好搞笑。佢咧就同佢讲，佢就话你点解要偷嘢？佢就话 即系事后嗰个人走咗啦吓，即系俾翻对鞋佢之后， 佢就话 再追问翻 佢。 佢 就系啦，佢话你做咩要偷嘢？佢就话嗱。我就唔想搞大件事，报警咧就费事搞到大家。你之后唔好再搞到我就算数，好唔好？即系你唔好再偷我对鞋，我谂个意思。咁跟住你知唔知对方俾咗我咩答案？佢真系好笑，反问佢一句：黄 咩黄？哦，颜色个黄 系啦， 系。 跟住咧嗰个真用家咧， 如果系我去边问到黄，我就黄要走啊咁样，全名咁样啊。 佢话黄又点啊？咁样，因为佢真系唔明呢个时候你问呢个问题做咩？我已经讲咗你唔搞我，我就唔报警算啦。佢话你咪黄，个黄又点啊？佢话哦，如果黄嘅就当然一言为定啦。我哋要遵守诺言啊嘛！ 哦， 真 系 好混循，真系好混循。我就系想话俾你听， 咁样做系唔啱噶。 哎呀， 呢个人放过你咋，下个人你真系拉你坐监噶。 总之大家咧留住自己对鞋个鞋盒， 或者鞋盒牙位你留唔住， 影低佢， 相 留低配翻个 serial number。 我以后都唔除鞋啦， 最紧要系认住自己对鞋嘅特征啊。 在初恋当马车的爬起来装没事，用魔术在世上最好的比武，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说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收入，才几天到却不知就被吃住，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用魔术团结的心为艺术，就算是个猫大丈夫，我这次更够外露也要更专注，听清楚什么咕噜，绝不是形容头发与独白的地主，哎呦偶尔扮演一棵树，你才知道到了累会不会没尿，我戴着眼镜拥抱鞋子太大号，我上来快长流走自己大家好，为什么你都想不快乐却在乎，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别再想要当那王子公主，公主别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都准备都完美一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认为，港独如同病毒，会令伤口发炎，再继续攻入国家体内。如果香港完成二十三条立法，就能够处理外国势力利用香港不法分子破坏香港内部稳定这个乱的源头，必定能够为香港繁荣稳定提供正面的帮助。何君尧接受中新社专访的时候说，香港的爱国爱港力量目前支持二十三条立法的热情空前高涨。他联合香港政研会和新界关注大联盟组成的二十三同盟，今个月是二月二十二号启动支持二十三条立法的网上联署，到五月七号已经收到超过二百一十万个签名。何君尧说，曾任香港律师会会长的自己必须为真诚维护法治精神建立一个榜样，他相信国家的发展之路会越走越好，香港即使有所谓的迷茫亦都只是过渡时期，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更加舒服更加融合的日子不会太远。中学文凭试历史科其中一条必答提问考生，1900至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你是否同意此说，引起争议。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说，会严肃跟进处理今次事件。对于有意见认为文凭试历史科试题可能严重影响了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到莫大苦难的国民情感和尊严，深表遗憾。他说，历史科刚刚考完，仍然未开始阅卷，现时评论试题恐怕会影响阅卷的公平公正和考生的利益。苏国生强调，考评局有既定机制，包括审题委员会和科目委员会，在事后都会就试题的用词、方向等检讨，调整新一年的试题。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回升，按年增长 3.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28000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 7.5%， 但跌幅比三月收窄8.3%。一月至四月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36000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10.3%，但跌幅比一月至三月收窄5.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话：四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有改善，国家经济正系逐步向常态化复苏，但目前境外疫情正系扩散蔓延，国内经济稳定复苏仍然有挑战，要喺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效扩大内需，着力协助企业纾困，稳住经济基本盘。广东虎门大桥因为桥面晃动封闭超过一星期，今朝早九点恢复通车，但是货车载客40人或者以上的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连接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的虎门大桥上星期二下午因为异常震动封闭，专家认为是由于护栏设置了水马，在特定风速环境下产生共振现象导致。管理部门已经在大桥外侧护栏采取共振措施，以及改善桥梁的气动外形，目前效果良好，桥面整体情况平稳。专家组在日前的评估会议上认为大桥桥面结构安全，并落实恢复交通前的准备工作，同意恢复交通营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持续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4点，升37点，总成交金额53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4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0.2升8毫，新上市的配加医疗是报26.4，美团点评119.3跌2.3，盈富基金24.05升5仙，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8.26，阿里巴巴195.8系升1.2，中芯国际19.12升2.8，小米集团12.06系升1毫，瑞星科技43.3升3.25，友邦保险68.3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5，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08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54美元，卖出1,73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咗最挤塞嘅地方啊，喺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非常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咁喺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对出。亚皆老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胜利道对。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粉发， 粉发， 粉发， 粉发， 粉发， 粉发时刻 DSE。 考紧试嘅同学继续加油之余，跟住就要准备。 准备啲咩啊？ 准备面试啊！由于今年系特别嘅一年，面试可能会有唔同形式噶。 所以今个星期节目，我哋请嚟香港大学项目招生经理吴永山， 同埋香港教育大学中国语言学系何志恒博士，分享面试心得同 tips。 星期六晚八点，吴宝成、刘莲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呼吁电话1872388818723888啦，晏啲可以打电话嚟咧，啊而家都得噶啦，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咧留言啦，准备一阵同你点唱倾下偈。 系啊，仲有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 已经收到一张 fax 啦，我想收多啲， 冇问题，冇问题。 因为我成世人除咗做呢个节目之外，我谂我系冇试过收 fax， 系 有试过要 fax 攞去文具铺度 fax， 系， 但系收真系冇试过。希望大家大声啲叫阿祖收嘢啊，咁样我收得好开心嘅。 喂，我谂住咧讲呢个新闻咧，同啲明星有关嘅， 好啊好啊， 一个咧就同即系佢系一个球星，但系球到一个地步，已经系全球嘅明星嚟嘅。 O K O K， 就碧咸 系啦。 如果有时间就试下讲埋另外嗰、那个我哋啲本地嗰啲明星啦。碧咸头先咧，我就睇到个新闻， 系 就话咧，哇，碧咸都陷入地中海危机。 哦，我都见到嗰张相啊，但我冇睇内文咯。 点解佢又卖脱发广告啊？ 我想问系有边个人会卖脱发广告嘅咧？ 即系脱发 生发广告会，脱毛广告都会，但系脱发广告，即系嗱，你用我哋 product 啦，你想甩 保证脱发， 立即甩又得，逐渐甩亦得，甩晒。 你系咪嫌头发多得滞先？ 系啊， 保留啲啫，防脱发嗰啲广告。 我系捉住你呢啲小鲜肉，边有得发挥啊？ 佢咧嗱，真系好惨。我见到个新闻就话咧，即系碧咸有地中海危机，就话咧佢早一个礼拜左右咧，就话俾佢影到咧，佢出去街嘅时候俾人影到咧，佢就变咗 skinhead。但系 skinhead 咧，如果平时我哋以前睇开嗰啲 skinhead 咧，你见到真系剃光晒啦，有啲好密集嘅短嗰啲发毛喺嗰个头皮上面噶嘛， 系即系仲有嗰啲毛毛喺度。 但系咧，佢嗰个唔知点解效果影出嚟咧，唔系啊，系稀疏啊， 系啊，系呢个字啊， 系啊， 即系简单嚟讲。发根同发根之间有一定嘅距离， 系啦， 佢又攞咗个 social distance 啊， 系啊， 系啊，真系有社交距离，但每一条头发中间，即系突然之间变得几疏落， 好疏落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咧，大家就会觉得咧，啊，原来有个英文嘅专有名词 叫做咩啊？ 叫做 feeling locks。L O C K S feeling locks 咁样，佢就话呢啲 系乜嘢？ 即系好 fin 咯，好薄啊咁样嘅咯。 OK OK， 系啦，咁佢就话咧，俾人见到佢有咁嘅样喺度啦。好啦，咁于是乎就大家话，哇唔系嘛，45岁嘅万人迷、全球知名男星。都会敌唔过岁月嘅摧残，会有地中海，但系好难接受噶嘛。 佢已经系即系由好早之前， 佢 keep 得好好 嘅。唔系啊，佢好早之前已经用蒸馏水洗头噶咯。 系 佢屋企又唔用开水，你知英国嗰啲水系几咁好噶啦。 即系硬水嚟噶嘛。 系啊，咁、啊啊、所以佢哋啊，我睇到新闻，哇，啲巴闭咁啊，即系佢用即系 同埋佢明明话之前佢拍广告咧，大家都见过佢好浓密噶嘛， 同埋其实佢由佢嗰阵时啊，7号仔又好，23号仔几多好都好啦。 佢係帶領咗潮流幾多個髮型啊？ 好多壁行頭噶嘛， 幾多個啊？即係乜嘢都有啊！好咁多年喎、啊， 雞冠頭有， 妹姐都跟啊！嗰陣時即係崇拜壁行、啊。 所以你會覺得喂唔好咧嗱，但係咧有啲人就有個即係歷史嘅前科咧，就係、是、想當年喺曼聯時期左右翼齊飛嘅另外一翼就係傑斯。佢、 哦、 何尝唔系一个叫做公仔面头咧？拍呢个手表广告嘅时候几咁潇洒，但系佢就好快地咧，真系陷入咗呢一个咧，即系秃头危机，就好阴功嘅。嗰阵时，哇！你见到佢即系完全两个人啊，咁大家就好惊啦。碧咸系咪都出事咧？咁样 咁会唔会由碧咸呢个咁型仔万人迷去开始带领？ 秃头嘅潮流啊，系咪？ 冇头发， 我唔 在。又如何？我都可以型嘅。咁有冇呢啲嘅风气走出嚟啊？ 起码有一个唔在，嗰、那个就碧咸，佢唔肯承认呢一件事。 咁、okay, 咧、哦，但系咧嗱，你真估唔到，原来对呢啲明星嚟讲咧，你咁样影完佢一张相，讲佢话喂，你系咪地中海咧？对唔住，呢个对佢嚟讲咧，简直系啊国家级嘅危机灾难啊！咁咧，佢就点样反击咧？佢就以身作则。即係用我哋一句潮語，我唔直接答你，我用行動嚟答你咁樣。咁佢點答呢？佢就 post 咗一段喺一個禮拜之後，即係我呢張相片影完之後咧，一個禮拜之內咧，佢就影咗一段咧，就係佢自己出去户外跑步。係咁咧，但係嗰個户外跑步係點樣嘅咧？又係根據呢個外國傳媒嘅報導咧，今次我又學識呢個英文啦。佢就用咗呢個叫做 full looking head of hair。 係。 Full looking head of hair， 即系话佢有晒 全部头发出翻晒嚟，佢都系咁短嘅头发，但系咧今次就真系见到咧佢成个头咧，就头先好似我哋讲嗰只以前嗰啲鸡冠头，只不过剪短咗啫，好、密个铺满晒成个头壳噶，系完全见到咧一条条头发咧飞晒出嚟咁样咧，不过短啲啫，因为佢系剪完头发啊嘛，咁佢就佢冇讲任何嘢噶，佢唔会主动同人讲话，你睇我几多头发冇啊，佢就影完呢条片就跑啦，咁跟住咧，但系外国嘅传媒咧，特别英国咧即刻话碧咸反击啊！ 系啊，嗱，呢个片可以即刻俾你哋睇。 个碧咸咪反击啊！嗱，好啦，而家你呢条片，阿左右睇到啦，阿天又睇到啦，你觉得佢呢个头如何？ 冇问题， 冇问题啊，好浓密 啦， 系啊， 好浓密啊嘛。 你个问题系你睇佢啊，佢啲须即系又 有冇头发同有冇须两件事嚟嘅？ 哦，系咩？即系冇头发可以有好多须噶？ 梗系啦，阿姑，你识唔识人噶？ 都系啊，哦， 系噶。咁有啲人啊，就算你个头发甩，你可能心口毛都可以有好多嘅啫。你见唔到啲手毛可以好长噶嘛？ 系啊，好啊 ，OK。 但系咧，点解我话呢个真系搞笑咧？ 咩啊？ 佢已经出咗呢一个所谓嘅即系全浓密头俾你睇啦。但系咧，外国嘅传媒咧，依然都系咧不依不饶啊，正所谓即系唔放过佢。点样讲咧？佢就话我哋唔系好清楚咧，点解佢可以咧咁快咧就恢复到啊？佢话咁快嘅，你明明俾人影到冇乜头发，一个礼拜唔够你就全部都系头发。咁跟住点嘅？佢揾埋啲专家咧就估计，佢话有几个可能性咧，系可以喺一个礼拜之内呢啲头发变成咁嘅。 系第一咧，佢染发， 冇错。冇错， 因为染咗咧， 佢话可以用染发嘅方法。 但我想讲嗱，我都觉得系可以嘅。但个问题系， 好衰噶， 嗰张相 佢稀疏 嘅程度咧，即系我原本嗰、那个唔系你染咗发就可以掩饰到嗰件事、 啊 哦、你明唔明 啊？唔系啊， 如果用我哋嗰阵时去化妆间做嘢嗰啲咧， 系啊， 佢真系可以攞啲嘢喷 啊， 喷黑嗰啲，难道我冇被喷过咩？点会知啫 ？sorry， 佢真系好变态噶啦！佢咧佢讲咗几个咧啲传媒唔信嘅方向， 系 佢话佢系染发啦，第一。第二咧就话光线好，佢、话因为 good lightening 嘅效果， 系 仲话咧， 喂，但系佢原本嗰个稀疏咧又真系衰嘅，嗰张相 即系疏得 大个太阳射住落去， 即系直情见到里边个头， 好似见到啲头皮系啦，嗰、那个位，嗰张相可能系特别夸张， 特别夸张，咁然后咧就唔信佢咧，就话染发，因为光线问题，又或者咧佢话嗱呢、這个真系佢讲晒，佢话佢部手机有个好靓嘅 filter 咧。就帮佢做到咁样咯，咁然后咧就大件事啦。然后咧啲人就传咧就话，原来传佢咧冇头发咧已经传咗两年噶啦，不过咧从来都未证实到。 系 咁，然后 即系佢不嬲都系戴假发嘅。 传佢话咁样咯。 OK， 系啊，咁然后第嗱呢一张就系俾人影到嗰张所谓嘅即系甩头发相咯。 哦， 咁你觉得系咪即系属于啱啱剪完头发啦，剪到好疏啊？ 咁又真系 好似好 惊 啊！ 我又可以俾另外一个 video， 呢个咧就喺阿碧咸佢自己个 IG 嗰度咧，4月22号嘅，我估系差唔多时间。 嗰張同人哋俾人影都係好稀疏，嗰、那個頭髮嘅長度係差唔多。但係嗰張佢自己 post 嘅話咧，就只係覺得佢頭髮好短咯，你唔會覺得係稀疏咁樣噶嘛？ 哎呀，所以咧，我就係覺得萬人迷嘅煩惱啊！ 唔係，我覺得係有錢人佢嘅優勢，我反而會咁覺得。你諗下。我哋唔使理佢系咪真系有冇头发噶，起码如果系真系冇嘅话，佢做到可以好似有啊嘛。而佢唯一嘅烦恼就系、是，可能佢好多头发俾人哋执过去张相，搞到佢好似秃头咁。但系都唔紧要啊，其实佢仲系有头发噶嘛。 唔系啊， 冇烦恼咯。 所以咪就系、 是，如果冇头发就冇人中意佢啊。 唔系唔系，呢、這个咪就系嗰个万人迷嘅烦恼咯。佢真系要承受呢件事就是、喂，个个可以接受到变咗杰斯啊。老实喎，你用翻佢队友咧，点解我话烦恼咧？正正好似你咁讲，佢几有钱，个头一甩咧，假如系真嘅话咧，真系大件事。对佢嚟讲咧，佢真系好难接受自己，佢实在太型啦。 咁即系话， 但有啲人冇头发都好型噶，光头你 其实系我都 有个， 但系呢个过程，呢、這个过程系好难接受噶，你真系好难接受。仲 要学你话斋，佢之前喺嗰个发型上面咧呼风唤雨， 系咁又系。 譬如我哋话阿张卫健，佢个光头好好睇，但系起码咧，阿张卫健喺之前佢唔系以嗰执头发呼风唤雨噶嘛，所以呢个对比咧， 咁可唔可以俾个 new page， 即系俾一新一页佢？ 真系要 就去带领我而家系。如果去到呢个年纪系冇，咁又如何、啊、 所以我哋要改一改咯。原来就唔系话咧，不许人间就见白头，白头都唔紧要，秃头就大件事。 系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天气热，我哋除咗食雪糕、饮冻饮降温，有研究发现食辣嘢都可以散到热，因为辛辣嘅食物能够令人血管扩张，咁样身体就可以散热啦。啊，你又知唔知辣度系点样量度嘅呢？用嚟量度辣椒素浓度的指标叫做士高维尔辣度单位，简称 SHU， 是美国化学家威尔伯士高维尔用自己的姓氏所命名。他的方法就是将辣椒的辣椒素提炼出来，然后再用糖水稀释，之后给不同的人去试味，过程之中会不断加入糖水，直至试味的人吃不出辣度才会停。而稀释的糖水总和就是士高维尔辣度了。例如普通的甜椒，它的士高维尔辣度大约是0至5的 SHU， 紫天椒大约是3万至5万 SHU。 其实呢，辣度的排行榜经常会变的，事关它会不时被新的辣椒品种打破纪录。以现时所知，在2017年由英国人培植的辣椒龙之气息，它的 SHU 就高达248万，荣登榜首，成为辣椒之最。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你呢？ 好啦，嗱，真系正正咧，因为咧吓，即系早两日咧就又出现呢个本地确诊， 系 咁，所以咧我要延续翻我之前所讲嘅 边样 事嘅。消毒啊！ 哎、我中意呢个啊， 哦、 上次我都不听唔上，我有啲想听埋落去。可能大家咧都变成咗呢个消毒界嘅强人，想知道多啲啊嘛。我哋嗰啲叫咩以古借今啊，学咗以前人点样做，可能而家都 work。 都唔系啊，其实好多嘢咧都系由古至今咧都系咁样。 由古至今，只有你一位，有你默契。 记唔记得我之前咧？因为对上又五一啦，又母亲节，所以我就隔咗两个礼拜冇讲过呢啲啦吓。咁啊，记唔记得？ 紧要嘅，我哋当全新古仔咁听 得 噶， 唔使问啦， 你唔使咁问啦。 记得点样消毒啊？ 你讲啦， 有香啊，系咪 啊？系啊，哎叻仔啊，真系有烟熏方法啦嘛，记唔记得啊？ 茅草啦，香茅草啦， 系啦，即系咁样用咗16种嘅可以杀菌嘅材料，早晚喺个庭园嗰度咧去烧着佢，跟住熏晒屋啊嘛，记唔记得啊？有翻啲印象咯，开始系咪？ 好，讲完，许哥， 系啊。 好啊， 系冇准备都唔使嘅。 跟住咧，嗱，而家想讲啦，喺清朝嘅时候咧，佢哋咧就会直接咧将嗰啲药啊，即系可以杀菌嘅药咧，制成一粒粒嘅仙丹咁样。 仙丹 系即系一粒粒啦，总之我咁讲啫。 哦 okay、 你觉得佢可以点样防瘟疫啊？呢啲一粒粒嘅 含喺脷底，温水吞服。 我觉得唔系吞嘅， 系咬碎嘅。 防瘟疫啊， 系啊，防瘟疫咁啊，佢哋即系而家讲紧防瘟疫嘅时候， 摆落去个井 度， 系啊，我觉得摆落个井，同佢嗰啲食水啊、食物啊有关，唔会被污染嘅话咧，嗰啲病毒就冇咁容易传播。 其实我系知道答案嘅，我睇嗰啲神话故事，应该就系将佢摆落个锦囊、香囊度袋住， 系 嗰粒丹就随身携带。 就可以散嗰粒丹叫咩丹啊？ 硫丹 或者甄子丹， 留低粒丹 系啦， 就好似我哋而家吊喺心口嗰嚿嘢。 系啦，我觉得系随身佩戴嘅。 咁、哦、又唔系嘅，咁佢咧就咧。嗰、那個類嗰、那個形，即係佢整一粒粒嘢嘅時候咧，佢個功能咧就好似嗰啲滅失彈咁樣噶。咁、咧將佢加水，跟住佢就會噴煙，一噴煙就會成間屋咧都係、即係古時 咁衰。 呢個你 做好多中咗個温水吞服喎、 你真係覺得自己中咗、吞服喎、你自己都講吞服 咯，跟 你試下食嗰粒蛋啦，真係你個唔知你五孔七孔噴煙啊你！ 我相信應該全身都消毒。 但係佢咁即係我意思話，好似滅失彈咁加水噴煙。 Okay, okay. 但佢呢一粒咧就唔系加水嘅，佢系要烧佢嘅。 烧粒丹， 烧嗰粒丸啊！ 咁搞笑， 即系要烧着自己间屋嗱，你喷烟你要走噶嘛？即系你嗰间房系着紧火 咯。 唔系啊，烧嗰粒丸啊，烧嗰粒丸啊， 即系攞攞个 丸啊，唔系鱼蛋嗰啲啊，即系烧嗰粒咧诶消毒丸啊。 我知消毒丸个烧原来就 系 嗰个烧 啊，系啊，消毒佢咧，咁佢好似会香薰咁散到一屋都系噶啦，即系有烟同有薰啊嘛，烟熏全间屋啊咁样。咁你亦都咧， 你冇拎咁高、啊。 如果唔系会点啊？ 嗰啲烟咪喺上面飞啊！ 系啦，咁咧嗱，我哋而家咧就会戴口罩咁样防菌啦。咁古人就冇口罩噶嘛，系咪先？咁佢自家点样去防疫啊？ 土兜 攞阿婆嗰条底底间条嘅嘢。 唔系啊，唔系啊，佢哋都有啲嘢咧，即系譬如佢退咗出街啊嘛。 丝巾 采花插咩？ 女士戴又系采花插咩噶？ 嗱，佢哋唔系揾嘢遮住个口嘅，即系唔即系我哋话我哋有呢个口罩 咁当遮住咗、 哦。我知佢戴嗰啲帽水珠链落嚟， 即系个个都结婚过 嘅，系啊，全部都咁样嘅。 OK， 嗱唔系嘅，佢哋 香囊香囊。 嗱，其实佢都有啲药嘅，系啦，有啲药喺度嘅。佢有啲药咧叫做红黄， 红 即系红豆豆嘅红啊，黄色嘅黄，佢磨成粉嘅。咁、磨成粉， 我知红黄粉啊嘛，同硫磺粉系 friend 嚟嘅，所以啲蛇都惊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红黄粉咧，咁啊磨成粉之后咧出街咁点啊？ 敷面。 系啦，哎呀，你真系叻仔啦，佢真系搽。 敷面做， 我以为摆落个香炉度闻下。 系咯， 即系 敷面。 佢磨成粉咧， 其实呢个 face mask 嚟嘅，真系 face mask 嚟嘅一种喎，系嘛？ 佢咧搽喺额头啦、鼻啦，同埋人中啊等等嘅位 置咧，咁咪变咗黄面婆咯， 就可以防疫噶啦咁样。我点知佢咩色嘅啫？ 红黄啊嘛， 虽然佢系有红， 但 系 无端端你咁样搽到块面一笪一笪都系黄面婆咁出街 咯。咁但系咁防疫咯，系咪先？咁你都要出去运作噶嘛？ 你谂下，如果而家大家唔系戴口罩，大家喺个地铁度见到其他人都有个 T 字位啊， 有 T 字 人中啊，同埋下 面啊， 系啦。咁啊，古时人就会咁啦。嗱。咁我哋睇翻文章咧，記載咧，早喺周朝咧就已經出現呢個叫有瘟疫啦，啊，仲記錄咗兩次啦嚇，喺呢個漢朝瘟疫裏面咧，哇，好犀利噶，即係記埋入書喎。咁最早咧有一個咧個病毒叫做毒鹽。 毒鹽邊個鹽啊？ 鹽係講嘢嗰個鹽，係啦，即係 有毒個毒。 系啦，有毒个毒叫毒炎， 毒炎 系一个病毒， 系一个病毒嚟嘅。咁你觉得呢个病毒 有咩特征啊？ 唔系 衰咩嘅？点医嘅？ 搞到全部人都 系佢会有咩问题嘅？ 咁样嘅 毒炎系啦，系啦。咁其实咧，你知唔知佢呢个咩病嚟嘅？ 毒炎系即系哦， 你觉得 喉咙痛。 同条脷有关嘅， 喉咙都有关系嘅，条脷都即系嗰组嘢咧，即系总之口腔啦， 呼吸道咯，上呼吸道感染，即系感冒。 佢咧就 佢系新型冠状病毒嘅前身， 佢亦都系真系经过呢个唾液咧去传播嘅皮肤性传染病。嗱，好得人驚， 唾液傳播， 即係吐口水落你塊面度， 你就皮膚有問題啦。 或者唔係吐嘅， 即係噴咗落去咯， 都會講嘢。 濕吻都得嘅，點解我哋唔可以温馨啲咧？ 哦 ，OK， 濕吻真係温馨啲， 好 激烈 咯。 總之就係咁啦，係古時已經有呢個毒炎啦。嗰陣時咧，你估佢點醫咧？嗱，暫時未睇到佢咧，佢點樣即係佢點樣去醫治佢哋？但係咧，點樣防佢哋咧？ 點樣防？誒，唔好講嘢。 嗯，繼續啊。 防 即系点样防止呢个毒炎传咗俾人？ 社交距离，背对背，遮面。 我谂唔到啊！我条颈突然之间好痛，对唔住你哋讲。 左手揞住个口，左手揞住个口。 我想话。 话喎，嗰时一啲方法咧，其实同我哋而家今天嘅咧，都系咁样嘅、 哦。 古书嘅记载咧，系点样去防呢个毒炎咧？ 洗手。 嗱，古书嘅记载咧，佢话如果你知道嗰个人佢系中咗毒炎嘅话，就要主动同呢个人断绝来往关系同接触 啦， 真系 啊，系啊，断绝来往同接触啦。跟住唔好同呢个患者一齐食嘢啦，唔好用同一个公筷，即系碗筷一齐食嘢 啦， 系啦，即系唔好 分开嚟食嘢啦， 分开食嘢啦。所以咧，其实古时嘅传染病咧，其实到今天咧，都系同嗰个患者要有保持距离嘅。 即系佢患咗毒炎，你就要令到佢变成系孤独， 系 孤独症、 孤独、 孤独炎、 毒炎， 系 啦， 系啦。咁即系佢哋都系咁样用呢个方法去避咗自己会被感染咯， 系 啦。 咁如果系周朝，佢哋已经有一个咁样嘅 sense 嘅话，又好似几 犀 利，犀 利啊！你咁早系咪先啊？咁啊嗱，百姓就知道唔好同人接触啦。咁啊，政府啊，古时嘅周政府咧，咁究竟可以有啲咩做？有啲点样去抗疫啊？ 点样抗疫？ 系啦， 向天祈祷 啊， 烧香 啊，咩话？ 封城， 封城，跟住咧 祈祷烧香， 呢啲唔好做住。诶，呢啲我哋要实际啲嘅，真系 实际好实际喎、 啊，你真系有做到嘢噶。好 啦好啦，攞把刀行出嚟咯。 点、哦、啊？见人就杀啊？ 唔系，就叫佢翻屋企啫。 嗱，唔系咁样嘅，真系同佢咧，即系唔系封城嘅，佢、 哦哦哦、 真系有古代嘅隔离令同埋隔离型噶。 系啊， 哇， 隔离令咧好似有个令牌就 系咯，咁佢会 掉个地下， 即系叫佢住埋一角啦，系咪？ 嗱，即系佢话隔离令同埋隔离型咧，其实早喺秦朝咧已经有噶啦，嗰阵咧麻风病啊，有冇听过麻风病啊？系咪？系一个咧冇得医嘅慢性传染病嚟噶嘛？咁喺呢个秦简啊，即系佢哋里边咧， 书简里 边系啦，书简里边咧有一段系咁记载嘅，佢哋话咧系嗰阵时有一间专门收容一啲隔离嘅病人嘅医院嘅、 哦， 叫做丽千所， 系 系啦，丽系即系一个病字里面一个万字嘅，嗰、那个叫丽系嗰个丽千千系即系千晒嘅千，丽千所即系话咧嗰度专收留一啲有恶疾嘅人咯， 哦、即系喺火炭嗰度咧嘅众人村， 即 系 丽千所啦。 咦，所以其实我哋全部而家现代防疫措施咧，古籍都有根有据噶噃。 系、哦、啊，我下次会再继续讲埋落去。 好啊。 除非是不戴眼镜或者是不呼吸，否则眼镜是会出现雾气，影响视野。田北辰提出是不是可以采用同心口罩的滤芯，配合其他口罩外套。薛永恒说欢迎业界提出更多口罩款式配合滤芯，但强调要将整个产品再做过滤测试。南韩过去一日新增27人感染新型肺炎，22宗属于社区感染，同首尔梨泰院夜店相关的感染个案增至至少148宗。一名28岁在首尔市郊工作的惩教中心职员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惩教中心要隔离另外23名职员和250多名囚犯，司法部门又暂时关闭当地法院作为预防措施。这名惩教中心职员怀疑间接受梨泰院夜店群组感染，他早前和一名曾经去过卡拉 OK 消遣的朋友参加婚礼，而有关卡拉 OK 房间据报曾经接待去过梨泰院夜店的人。卫生部门关注社区出现二代和三代传播，敦促去过梨泰院的人尽快进行病毒检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炎热的天气。在中午12点，台风黄枫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06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5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4点，升52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2.4，新上市的配嘉医疗是报26.15，美团点评119.5跌2元，阿里巴巴195.9升1.4，盈富基金24.1是升1毫，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是报8.15，中芯国际19.14升3毫，小米集团12.06升1毫，瑞星科技43.45升3.4，友邦保险68.4升1.25。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2，英镑9.466，瑞士法郎7.965，澳元5.005，加元5.519，新西兰元4.646，欧元8.3765。每百日元对港元7.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62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7点，升82点。港金现价报16,020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11美元，卖出1,733.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港安医院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在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彩虹道黄大仙警署方向旺角、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同埋粉岭马色路黄虎山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财爷唔系话每人派10,000蚊嘅咩？我仲未收到喎、 那边就梗系耐啦，我哋呢边就快得多啦，而且仲要同人哋斗快添啊！ 讲到快，我敢认第二都冇人敢认第一啦。 嗯，仲要考下大家智慧添噶，只要留意逢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卷落入面嘅环节新晋作家巡礼，再答两条问题，头十位答啱嘅听众就可以获得价值300蚊嘅日本生活百货现金礼券噶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代表四大界别香港的市民、街坊、大众、邻居，正式任命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成为10.1的风骚快活人。 好耶！ 我承诺唔理3721、365日， 我哋都会竭尽所能服务社群。 最紧要系修补裂痕、皱纹、鱼尾纹、橙皮纹、妊娠纹、腋线纹。郑秀文 姑娘啊，够钟啦，带佢去晒太阳啦！ 嚟啊！ 我由头数多一次， 吓、 橙皮 啊，够钟听风骚快活人啦、啊。 曾志豪、黄耀祖，逢周拜个人。 好，最尾一个钟头风 show 快活人啦，点唱时间已经到啦，电话号码87238啦。黄耀祖好想急 call 嘅 fax 咧，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系啊，最紧要就系睇到咧，你哋即系用手，即系用笔咧，亲自咁写过嚟俾我哋咧，都系好开心嘅。OK， 系啊， 电话号码8723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吓。 我哋讲开用即系亲笔写字呢啲嘢咧，早排咧我哋有啲 friend 喺个 group 度咧，就将嗰啲叫做作文咧，以前嘅作文簿啊， 系 send 咗出嚟啦，即系影咗张相 send 咗喺我哋。 以前嘅作文簿系即系原稿纸嗰类啊， 唔系啊，即系佢以前咧读紧书嘅时候啊， 系 咁咧，佢 send 咗一张咧系佢读紧中二嘅嗰个叫做作文嘅 字迹啦， 系 系唔系个题目啊？题目啊，我立一立先，但系佢字迹紧要啲啊， 系 啲字迹咧，个人睇完之后咧，我哋 group 里边啲人都话， 吓、 你中二已经咁老练噶啦，直情系真系好似写到而家咧，即系一个老江湖咁样，即系。特别系由我嚟即系做一个对比咧，我简直就自愧盈慰啊！跟住我望住我咁犀利，佢话系可能我自细都冇童年噶啦，佢已经好老积噶啦。 其实我想学书法啊，因为我啲字真系太核突啦。 你唔开我面前讲核突，我唔准你咁讲。 系我真系少睇你写字，我啲字真系核突啊嘛，阿田系咪？ 系啊，阿田其实啲字系靓噶。 嗯，系啊，同个人一样咯。 即系啱啱想讲，所以其实真系完全几样嘢都冇 关系。 大揽都扯， 大揽都扯唔埋嘅。 心里面靓，个人写字都靓。 所以我哋都如果收到好多咧，手写呢啲字嘅， 你仲衰添？你即系话我心地唔好啦，我话我啲字核突。 唔系可能佢，但外表佢都有嘅。 系咁，即系可能有啲人外表，有啲人心里面靓 嘅。系咯，我冇办法啦。咁我哋睇下今日会唔会见到多啲咧？我哋啲手写嘅笔迹啊，等大家咧。可以开 咗 个 fans 先啦， 交俾你，交俾你。 嗱，有 Polly 啊，去点唱啊？佢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 Polly 啊，一班嘅朋友咧生日啊，包括有5月18日啊，洪碧西女士嘅生日，5月20日咧就有冯晚佳先生、方慧芬女士结婚42周年纪念啊，5月24日咧就系关炳忠伯伯。90岁生日，而5月29日咧就系余泳儿小妹妹8岁嘅生日。喺度咧要祝咁多位咧都身体健康，亦都祝我哋三位都要幸运、健康同埋愉快。多谢晒你啊 ，Polly。 OK， 好啊，呢度咧有位伯伯啊，都犀利吓。阿 Fann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18日系我爸爸85岁嘅生日，哇！ 恭喜恭喜！ 佢话咧17日咧就会嗰日咧就会佢哋啲兄弟姐妹咧会同爸爸咧一齐出嚟食餐饭。佢、老人家咧希望咧全部人能够齐齐整整嚟食餐生日嘅晚饭。虽然疫情咧限聚令8位一台，但系为咗达成阿爸嘅心愿，都85岁啦，系咪？佢哋全家总动员27人一齐出嚟，我哋唔怕限聚令嘅。我哋分开4围台坐， 犀利喎，真系。 系啊系啊，咁样分开4围台坐咪得啦，系咪啊？咁样仲同爸爸咧庆祝大寿，祝愿佢爸爸咧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啊，生日快乐啊！ 系呢度咧有个 Ella Chan 咧，嗱佢都即系一个小投诉嚟噶，不过咧我谂其实佢系担心咧就多过嬲嘅。佢咧就点讲咧？佢就三宝啊，你哋好啊， 系 今朝咧希望可以听到你哋读我呢个信息出嚟啦。我姐夫咧佢名叫基哥啊，佢咧5月1日咧就出咗院啦。咁佢点解出院呢？因为做咗个手术，就系右脚咧小腿嗰度做咗个人造血管塞，就塞咗，所以就做咗个手术。咁咧佢出咗院之后咧，12日又走入翻医院喎。点解咧？佢话原来检查发觉咧，佢话有3口钉书钉未拆，即系手术后爱嚟缝制伤口用嘅钉书钉未拆。佢哋好担心啊！ 对唔住，喺表面定喺里面啊？ 我谂应该喺里边啩，我真系唔知啊，即系呢啲唔系好识。佢就话咧，佢好担心啦，希望快啲出院啦。佢话咧，原来今次嘅手术咧已经有2次嘅医疗失误噶啦，咁样。系啊，嗱，所以点解我话咧，佢系担心多过就嬲噶，佢都冇乜点再闹啦，佢就纯粹觉得话。好驚佢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呢咁样都唔好嘅。咁囉佢就话好耐冇见阿基哥啦。咁啊 佢下个月生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我尽快康复啦。 一定会啊，好翻晒啊，疫情又走埋啊，大排筵席都得啊，一定要咁讲。 系啊系啊， 基哥同你讲声咧，身体健康， 系啊， 预祝你生日快乐。 最后一次呢个手术啊， 唔好搞咁多 啦， 系啦，同埋我哋嗱，佢唔好讲边间医院啦，佢都冇讲名，但我哋希望咧，即系所有即系佢嗰啲医护人员咧，可以再小心啲。可能你哋好忙碌，不过。真系要再小心啲， 我觉得佢有好多体谅喺度，好感激呢位听众。 佢好好啊，因为如果唔系你呢啲医疗失误咧，其实真系对个病人好大困扰噶。 同家属都系， 梗系啦， 系 啦，呢个就 Ella Chang 嘅点唱。 好，我哋呢度咧有另外一位啊，就阿 May So Lam，May So Kun Lam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细孙女静林两岁嘅生日，喺度咧就想祝佢咧健健康康、聪明伶俐。另外佢想一定要读，佢要表扬我啊。佢话咧要表扬下祖祖，琴日估中龙套猪，佢话真系笑死我啊！咁样，其实我哋自己三个都笑到死咗嘅， 都系好高兴， 因为真心 feel 到你好高兴。 系冇错， 我哋但系算啦，多谢你嘅表扬。佢仲话咧支持港台，支持风骚，大家都加油， 多谢 加油啊！ 不过我哋有三个讲咩做龙套猪啊？ 边个做龙？边个做套？ 你咪 龙 咯。你最怕啦！你成日听唔到人讲嘢 啦，系 啊， 咁你 啊，我怕咩啫？做猪啊！ 咁我、 啊、 我个兔仲有咩咧？ 都啱嘅， 系啊， 都系我哋叫亲都叫小白兔，小白兔啱噶啦，你就好难 咁 样 咯。 我谂起，但我谂起一个另外一个兔喎。 哦，好啊！ 当桂花田系猪，你就谂起自己系兔嚟套住佢。 唔系，我系谂紧手套啊！有阵时要戴手套， 好唔舒服啊！即刻好啦，呢度有黄丽河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希望咧疫症快啲消失，明天会更好。就群星唱嘅嗰首啊，前前秋千千岁的千年，送俾咧香港嘅政府医院姑娘啦，同埋医生啦。呢、這个劲啊，我哋不嬲叫加油噶嘛， 系 佢就叫加大油 哦，加大油， 加大油 好。 咁我哋不如下次再劲啲，加个地板油。 读下一个嘅点唱啊！ 应该有反应喎，揸车嗰啲人啲幼稚 啊！你哋有妈妈娘啊？佢就话咧早晨啊，上两个礼拜咧都读唔出啊，今日希望可以抽中啦。因为咧五月十四号咧就系佢妈妈曾婆婆离开咗佢哋咧一年嘅纪念日子啊。仲记得咧上年嘅母亲节咧五月十二号啊，佢特别咧就送咗花去到妈妈嗰个情景，佢都仲好记得啊。但系咧此情难再啦，所以咧都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咧要珍惜眼前人。佢妈妈咧系一位好健。谈啦，开朗同埋好中意笑嘅老人嚟家嚟噶，佢同家姐两家人咧都会将妈妈平时嘅教导记喺心里面，而妈妈咧佢就话：我哋永远都会怀念你啊！希望你同埋爸爸喺天上面每日都要开开心心，挂住你哋嘅父母恩和。佢就系妈妈娘。 好啦，這個、呢个咧 WS 就话啦，想点唱咧俾香港嘅市民听，记得记得记得记得戴自己嘅口罩出街啊！香港人咧要自保，加油！啊 ，Justin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啊？奇异恩典咧，俾佢妈妈同埋一位教会嘅姊妹啊，小佩听噶。佢祝愿神咧，祝福佢哋嘅身体健康啦，精精神神过每一天，天天咧都有着神嘅爱包围住佢哋。佢话你记唔记得我啊？我喺约旦做欧盟职安健 project， 记得呢个真系大 project， 我哋好厉害啊，真系 犀利啊！去到约旦嗰度做职安健 project， 我哋都职安剧嘅嘉 宾系 嘛？ 系啊，冇错啊，嗱， 犀利啊， 系啦，电话号码。八七二三八八啦，转头继续读你嘅点唱。 消灭元帅，将染污粉碎，重归平静，能掌永生真角色，神的无限，孕育万物，最终能量发放，以直接透析。Welcome to wreak havoc, control population as Zion. 法吐出就只祝你占据，力拼大声换到安宁，这刻只给我几秒来后悔，抹晒摧毁，怕晒就决定继续继续进击。 DJ King 啊，進擊的生命啊，好，繼續讀點唱，繼續讀點唱啦。呢度咧有一個係阿溜溜咧，佢就話：風騷三寶你哋好啊！五月十八號咧係我女啊善文啊十七歲生日，希望你哋可以唱一首生日歌咧，就祝佢身體健康咧，就心想事成。 Happy birthday to you！ 搶咗等你冇得唱。 係咯，你繼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善文。 妹，Sally 可能叫咩名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阿 Miss。姐就话啦，风骚三宝， 你唔系挑战嗰个读音咩？ 我一阵会读，我挑战大嘅。系佢话咧，你哋好啊！琴日咧系佢个朋友啊，个 B B 仔咧七八个月大啦，咁但系咧佢阴公猪啊，发烧入咗医院，咁啊祝佢咧快啲好翻啦！想点唱张卫健嘅身体健康？ 呢度咧有 Tanny 啊，佢咧就话咧风骚三宝你哋好啊，真系好希望疫情可以快啲过去，真心希望咧香港人咧要戴口罩啊，因为要为人为己加油啊嘛！亦都喺呢度咧想特别咧就系点唱俾啊佢好尊敬嘅医护人员听，辛苦晒你哋啦！而今日咧就系佢自己嘅生日，都希望可以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咁话 系啊，好啊！呢度有个 Vincent C K 咧，佢就话啦：今日系我同阿 Kit 咧29周年嘅结婚正日啊！如果可以点首歌送俾太太就好啦，希望三位主持为我唱只歌啊，歌曲不下。 唱只歌， 等等， 系啦，同你结婚， 唱歌， 同寻愿意婚，系啦，同阿 Kit 结婚，美好前程一起去追寻，共阿 Kit 结婚 ，Generation Forever， 系啦，共唱者 Kit， 系啦，歌曲不限啊，希望香港明天会更好，多谢。 Okay,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家庭觉得嘢吓，佢哋用佢因为姓马嘅，系啦 ，M A 字。咁所以咧系啊，阿 Mary 咧就想点唱俾咧佢啊，祝佢六妹啊，阿 Marian 咧系我哋终于想 Marian 咧就系咧同佢阿妈仔阿二哥。东哥、三哥、荣哥，旧历嘅生日快乐啦！祝佢哋啦，一齐生日嘅啊，系同一日生日添啊！另外亦都祝佢咧五妹阿梅同埋阿妹夫阿华咧，上个星期五两个都系同一日生日咯。佢都咁啱都咁巧喂，咁啊祝佢哋咧补足翻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我哋三宝可以读咗啦 ，Marian 啊，祝佢生日快乐吓。 你学咗一个新嘅英文名， Marian, 你要读72次咁样 嘛？系 啊，好，跟住呢度咧有 Cam Far Choi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Cam 啊 ，K A M 啊，系啊 ，Cam 花菜， 系啊，跟住佢就话咧，20号系我老公梁家辉嘅生日，希望咧你哋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啦，因为咧疫情嘅关系，佢已经停工咗3个月啦、 哎， 生日之后咧就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啊，我觉得我哋一定要大大声讲，梁家辉 系加油啊， 生日快乐， 系， 亦都要同其他咧可能而家停工啊各方面嘅朋友咧讲声，唔好气馁，望到家乡嘅，咁点样都要同自己咁样讲啊， 系啊，你要改名做梁加油， 系。 每天都要加油，系啦。 Okay. 好呢度咧，仲有一个就系阿苏太啊， 苏太 就话咧，我要点唱俾老公听，听日咧就系佢生日啦，佢亦都开始退休嘅生活啦。 Oh, okay. 祝佢愉快，同埋咧继续做佢好中意做嘅。 咩啊？ 家务 哦，真系天生中意出嚟做家务。 佢话祝佢继续做喜欢做嘅家务，多谢大家。 Okay. 可能有啲人真系觉得。打你屋企家有细务咧，好自豪咧。 我阿爸真系好中意做家务， 就系咯。佢会唔会兴趣嗰难死要做家务嘅？ 唔系，唔止兴趣。如果只系兴趣就 专业 专长嘅，就 净系 好中意做家务嘅，做到个地步系。 唔好唱抹蠟啊！譬如佢好中意油油嘅， 哦， 佢每一年都會油油，但佢係去到每一道門都會油油。但其實兩個人住又真係唔係 真係㗎， 有幾污糟，你屋企都想油啲油係咪？ 你見到我屋企都殘殘舊舊， 我話俾你知， 唔係你個人都需要油油。 你而家自己同永安講啊，佢一定肯㗎。 永安，我誠意邀請你，我俾翻， 我話 俾翻錢佢㗎。 你都好意思㗎喎， 唔 係 咁佢真 係 好， 唔係你好意思俾錢佢嘅， 你知唔知 啦？ 我屋企真係飛曬口嗰啲牆。 我未話我朋友個酒吧之前裝修，我都要去幫手。其實我叫埋我阿爸去幫手。 我知啊，見到啦，佢做粒水晶抹啊嘛。 佢抹盞水晶燈抹咗六個鐘，我哋都覺得攰，因為高啊嘛，係咪先？我哋個個都喺度擔心，爸爸唔好抹啦，停咗佢啦，分幾日抹啦。但佢真係抹到咧，嗰盞水晶燈咧閃閃發亮啊！所以但佢 我屋企有水晶燈，我叫佢幫我抹。 我哋又覺得好興奮。 你又真 係 好 嗱，你又自己可以同阿永安講聲嘅。 唔 係， 但我首先我要真係買一盞水晶燈。 喂，水晶唔係水晶燈。係咯，我想話俾我屋屋企夢牆真係要去。 真係好叻啊！係 啊，真 係犀 利。 其實你屋企夢牆叫我仔嚟算啦，佢都係畫畫啫嘛。 咁都唔使，我 佢畫完之後咪 得 咯，係啊，佢可以亂嚟噶嘛，真係。 好，繼續啦嚇。咁啊，呢度Ellie 咧就話你哋好啊，想點唱啊？啊，預祝佢嘅小情人啊，謙謙咧，5月18日兩歲生日啦，咁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做個快樂嘅小男孩。香港人加油喎！佢話咧，可唔可以請我哋三寶咧唱生日歌俾佢 B B， 或者咧啊呢幾個月啦，佢咧日日向屋企陪住我聽住風騷嘅。 好啊，我哋不如我讀埋呢。这个点唱呢、啊、我哋一起读，因为呢个都要唱生日歌啊，你一起唱我话。阿 Sam 欧啊，系话三宝你哋好啊，祝大家身体健康，麻烦咧想点唱俾5月14日慧儿婆婆生日快乐，要合家健康，幸福快乐。16日咧就到呢个吴伟伦同埋靓仔阿仪生日咯，祝佢哋咧就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啊，仲特别点唱啊。甜甜唱生日歌俾佢哋听啊，佢哋系你粉丝嚟噶，咁话 咁就你开始唱先啦。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you，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咚咚咚， 有几 几好听喎， 叮叮咚咚叮叮咚咚， 你 讲嘅，你讲嗰啲版本几似， 叮叮咚咚咚咚咚， 但你要继续唱先至得噶。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我想打过啲， 咁先够完美啊！ 完美嘅终结啊！大家都生日快 乐 啊！ 好啦好啦，呢度咧又有阿 Vinny 咧，佢就话啦 ：Hello Hello， 我咧好耐冇见啦，我要点唱俾咧我细妹听啊？佢个名叫咧 Chiu Yan 啊，咁咧就21日生日嘅，呢个系一个不一样嘅生日嚟噶，就预祝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祝福我咧亦都要继续身体健康。香港我哋唔可以咧。就失我哋唔好气馁啊！我哋要继续零个案嘅，咁、我哋一定要咧，哇！佢实在用太多到啲符号啦，睇、到我咧， 可能 print 出嚟咧有啲 唔系啊，系啊，佢特登用佢嗰啲公仔表情符号咧，系啦、 啊， 所以我好似睇紧象形文字咁样啊！佢就话咧，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啊！我哋唔使再戴口罩，香港人加油啊！健康，我哋一定要读出咁样。 耶、好啊！嗱，你读埋呢个啦，明日野鹰二啊，佢就话咧，5月17日就系国际不再恐同日啊！希望香港咧可以成为一个接纳啊，所有唔同朋友 LGBTQ+ 啊等等嘅友善城市，停止歧视，系啊，呢一个梗系重要啦。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我哋12点半新闻之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噶啦 ，fax 同埋呢个网上留言，继续都系无任欢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宣布，已经咨询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和大律师陈浩奇的法律意见，决定引用议事规则第92条，指定由财务委员会主席陈建波主持下星期一的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当日会立即投票，不会处理规程问题和议案。梁君彦说，引用议事规则第92条需要很小心，因为有人形容是尚方宝剑，只有上届立法会主席曾经引用有关规则剪报。他说，由于内会和财会的组成一样，因此认为陈建波是主持有关选举的合适人选。梁君彦又说，今次情况特殊，只是勇于解决今次困局，呼吁议员放下分歧，尽快选出内会主席。 陳建波說到時不會處理規程問題，會直接進入投票程序，如果議員不認同今次的做法，可以用法律方式處理，不應該霸住會議室或者是用暴力方式解決。立法會財委會討論分別追加撥款20億元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新的智能生產線，以及給予科技園公司注資股本以發展微電子中心。社福界議員邵家春說，當局有資助研發納米口罩，功能可以媲美 N95 口罩，但是政府在採購上欠缺使用創科產品的積極性。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回應說，疫情帶來反思和危機，成為推動新產品的動力。實政員卓田北辰在會上戴上政府推出的同心抗疫口罩，他說感受是除非不戴眼鏡或者是不呼吸，否則眼鏡會出現霧氣影響視野。田北辰提出是不是可以採用同心口罩的濾芯配合其他口罩外套。薛永恒說歡迎業界提出更多口罩款式配合濾芯，但強調要將整個產品再做過濾測試。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7人感染新型肺炎，22宗屬於社區感染，同首爾梨泰院夜店相關的感染個案增至少148宗。一名28歲在首爾市郊工作的懲教中心職員對病毒檢測呈陽性，懲教中心要隔離另外23名職員和250多名的囚犯，司法部門又暫時關閉當地法院作為預防措施。這名懲教中心職員懷疑間接受到梨泰院夜店群組感染，他早前同一名曾經去過卡拉 OK 消遣的朋友參加婚禮，而有關卡拉 OK 房間據報曾經接待去過梨泰院夜店的人。衛生部門關注社區出現二代和三代傳播，敦促去過梨泰院的人盡快進行病毒檢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下星期天气转为不稳定，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25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574亿八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4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2.8升3.4，新上市的配加医疗是报26.25，美团点评119.5跌2蚊，阿里巴巴196升1.5，盈富基金24.1升1毫，新上市的建业新生活是报8.19，中芯国际19.08升2.4，小米集团12.06系升1毫，瑞星科技43.35升3.3，友邦保险68.45升1.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23，瑞士法郎0.974，加元1.405，人民币7.102。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81，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983，升68。港金现价报16,020，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83，卖出1,732.3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炎炎夏日，冲破高温大气，踏破炽热大地，用音乐寻找太阳力量。 出热情乐章，编织出完美火辣音符。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图，夏日名言作品音乐集。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十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五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三年，袭警最高判刑两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十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相信有些事是整定的。 慢慢先变慢一步，城墙任性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未来。过去 Tim Lara Roberts 写的 First Day 情歌，不过他就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和主音六号第一次的约会是怎样，只是知未拍拖的时候曾经等过对方五个钟头，这都肯同他一起整定的。作曲 Rubber Band 填词添雷，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雷柏希。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Rubber Band First Dat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俾桂花田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 喂呀，我有第二首噶。 啊，咁呢首啊， 重新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慕。 咪又系同一首。 咪又系我的呼唤咯。 我有我坚持。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好啦，各位亲爱嘅听众， 做咩突然之间叫听海嘅我哋？ 我都系咁，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而家要。等大家进入一个咧，即系 我想喊啦，唔好再讲落去啊！ 冷静， 我哋会唔会吓亲啲听众噶？ 唔系啦， 因为咧，我哋希望咧喺呢一个嘅礼拜六、礼拜日咧呢几日时间咧，我哋喺呢个时间点宣布咧，我哋之后咧会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新嘅环节， 你讲到而家嗰啲咁嘅歌，突然之间咁严肃，你好似我哋三个其中有一个会唔做咁啊？你知唔知啊？ 又唔系嘅， 我哋真系要隆重其事噶嘛，要情深啲嘅， 情深说话未情。 其实就唔系新环节嚟嘅，系 season two 啦。 唔系，都系新环节嚟嘅。你可以话我哋希望咧就系、是。等大家認識咧，我哋三個主持咧就多啲。咁我哋將會咧就係會有一個三個主持人咧，我哋自己嘅即係深度個人訪問。咁可能你會話啦，有幾深度啊？嗱，就咁樣嘅，自己訪問自己咧就心極有限。但我哋希望加埋咧。听众 嘅 参与，听众嘅参与， 你究竟想知道三个节目主持人，即系我同你啦，同 加埋黄耀祖啦，一啲咩问题咧？ 咩问题你系想知嘅咧？ 系啊，嗱，呢个咧即系我哋可以讲少少嘅。 阿祖有几条头发咧？ 唔系，我哋今次 呢啲就冇深度啦，攞咗咁多出嚟讲。嗱，简单嚟讲，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咧即将会出现。嗱 ，Season One 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开头就由阿祖去主理嘅，我就揾咗唔同嘅 artist 朋友，我哋倾下偈啦，可能会讲佢哋点样去寻找快乐，亦都会讲下可能佢哋喺一啲人生嘅低潮位啊，唔开心。甚至逆境的时候怎样去面对 Season 2即将登场，但形式就有变，变成了就是由 我哋三位咧去訪問我哋自己電台嘅同事們、嗯。可能你聽咗佢哋嘅節目幾廿年㗎啦，片呢啲幾廿年㗎啦嘛，係咪先？但其實你究竟真係有幾認識佢咧？你有啲乜嘢你想知想問咧？唔單止譬如第一集咧，就會由豪仔家祖去做主持，就訪問桂花田 系啦，所以我哋点解而家要同你哋讲定咧，就系、是、想征集咧大家嘅问题啊！因为而家网上好兴噶，好多嗰啲 YouTuber 咧，佢哋成日都会话：，诶、欸，我开个你问我答，究竟你有咩想知我嘅嘢，你就问啦。咁咧就真系嗱，其实又真系嘅。小字可能话喂，究竟你咧有冇甩头发啊？大字可能话咧，喂，老实实，究竟你家庭关系好唔好咧、嗯？其实都会有人想知嘅，因为当你接触。我哋主持越耐咧，就都系当咗朋友咧。其实嗱、啊，认真啦，善意又好，你话咧系有呢、這、一个即系对你会有戒心都好啦。 沙田 啊，沙田系啊，沙田问到笃啦， 沙田有 系啊，系啊。咁其实真系会有好听嘅，会有难听嘅。咁但系我哋今次咧，我哋三个咧有少少豁出去咧，我哋真心系希望咧。我哋摆上喺我哋呢一个嘅即系 风 show 个 page 嗰度、 嗯， 真系我哋第一击就系你问我答大搜集咧，就系桂花田篇。你可能咧你听咗好多年嘅，你真系对佢有好多问题，你真系好想知，你好想问。可能你话喂，我唔一定系赞嘅，你系咪与我哋咧？净系问话你中意食咩啊？你中意饮咩咧？唔一定嘅，可能你真系可能好尖锐，可能就话喂，究竟咧老老实实啦，你有冇读书噶？可能你系好想问呢一啲问题咧、嗯，都欢迎你，你可以摆上去。 系 啦，我哋咧真系会拣完之后咧，我哋当然就我哋三人评审小组啦，我哋觉得喂呢、這个真系阿田要答口， 系 好多人都好想知道，或者可能系对你嘅意见咧、 嗯， 我哋承诺咧就真系我哋。觉得可以嘅，我哋真系摆落去咧，真系会问，然后阿田系要答嘅。 而我同譬如第一集就系桂花田啦，我都摆咗呢一个题咧、嗯、上我哋风速嘅面书。 系啦，大家可以呢几日攞啲时间留言，真系 其实你 认真真系。嗯 我知得咪喊啫嘛， 系噶，你睇佢开始喐身喐势，佢一开始咧，你同佢打牌打得多，你知啦，佢就嚟有啲 中毛中翼 唔对路嘅时候咧，就会话啊，不如呢铺唔打啦咁啊。 其实我自己喺度准备紧呢一个新嘅环节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因为我哋就已经即系之前度好咗，我第一集就访问阿田啦咁样。我自己都喺度谂，其实唔单止咧，就系听众们你哋想问嘅嘢，可能 我哋都想， 我自己都有嘢想问噶， 真系 有啊。 系啊， 你户口嗰个号码几多号嗰啲咁样？ 系啊， 我实答你嘅。 因为我觉得咧，而家网上好流行咧，其实就有一个名词叫做 haters 嘅。咁但系你见到好多嗰啲 artist 啊，或者嗰啲即系嗰啲体育明星咩都咧， 系 佢哋系会好大方咧，将呢一啲唔友善，即系老老实实嗰啲叫唔友善噶嘛，冇所谓，佢会照读嘅。譬如你、嗯、你真系见好多嗰啲咩奥巴马嗰啲，佢会照读一次，佢就话：喂，你系咪净系识得攞你老婆出嚟嘅咋咁样咧？佢会照读嘅，系唔友善。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立体咯，嗯、即系等大家认识我哋多啲。我哋亦都好想咧，就将我哋自己可能即系心底话咧，都同大家分享噶啦。所以咧嗱，把握呢个机会。我哋而家咧即系第一篇就系桂花田篇，我哋已经摆咗上去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咧。你而家可以随便留言，我哋嗰度系公开嘅。嗱，唔保证你问一百条，我哋条条都问晒，因为真系冇时间。但系咧，我哋真系都唔会即系有太多嘅保留咧，希望尽量喺度拣完之后咧。我哋就摆喺我哋之后嘅访问里面呈现俾大家睇下。 系啊，咁啊呢个访问几时出现呢留意住啊， 系啊， 五月底会出街。 系啊，大家密切留意住第一篇《桂花田篇》。 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 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过嗨来看你，唱歌系梁静茹、艾怡良啊，咁啊原唱系李宗盛嘅吓，呢、這、一 个嗌歌嘅有曾志豪啊， 系啊嗌歌嘅有我，featuring 嗌歌曾志豪啊，原唱李宗盛嘅呢个经典作品啊吓， 咁样你个嗌歌啦咁样， 都 OK 喎、啊，我以后全部都我写 featuring 嗌歌，系啊嗌歌， 不如我哋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 等咗好耐啦，莫小姐，唔好意思，hello， 莫小姐， 系早晨， 你好， 早晨， 莫小姐， 早晨，早晨， 早 晨，早晨， 系我姓莫嘅， 系啊，有咩新点唱啊？今日 打个电话都打唔到，今次我补足我姐夫。李远华先生生日快乐 ，OK， 叫咩李 远锦全生日快乐， 嗱哥生日快乐， 我自己又生日，同埋咧我细妹嘅细仔刘卓浩、刘卓康， 嗯， 同埋呢个佢个孙叶朗桥都系一起生日嘅， 哦，咁多人同一日啊，直情系， 我姐夫同我细佬同埋佢我细妹个细仔同一日，四月十五嘅九零， 好有缘哦！咁啊开心啊，真系 啊！新历咧就佢个孙同埋个细仔同一日嘅。 哦，咁、okay、你哋上个礼拜有冇出咗去庆祝啊？ 冇啊， 都系 买蛋糕俾佢啦，佢自己各自去庆祝咯。 系啊， 马啦、啊！疫情过后啊，就大家开开心心食多几餐靓饭啦，好唔好？ 因为今年有闰四月咧，咁啊嚟紧闰四月都祝佢保祝佢哋生日咧。 哦，闰四 咁即系有两个农历生日咯， 系咪？ 因为闰四月就有两个农历生日咯，系嘛？ 系啊，冇错。 我希望咧， 我自己就农历四月初五啊。 哦，咁你又有两个农历生日， 我姐夫就同埋我每个细仔咧就系农历嘅四月十五咯。 哦 ，OK，OK，OK。 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莫小姐。 你够口罩用啊？嗬， 系够 啊，好啦，系 系系，多谢， 好啦， 多谢你哋答通我入嚟， 好 啊，好紧张，好紧张， 俾佢哋听， 好， 多谢你， 身体健康，咁样努力。努力加油！ 好啊，大家咁啊，大家咁啊， 多谢 晒 莫小姐，拜 拜。唔系呢个时候，我觉得真系咧开始关心啲口罩存货、 嗯。 我今日先发觉咧，我之前喺新年订落嗰啲货咧，已经其中有一半冇晒啦。咁 样 系啦。 咁、哦、我见到你戴新款口罩。 系啊，呢个就系已经系开紧第二批啦，已经。咁、 哦、 但系你开始发觉，哎呀死啦！人哋话面嗰阵，面嗰阵，你面嗰阵冇晒啦，已经。 哦，唔系、哦，我今日收到咧，我唔知道一个月之前咧开始即系喺网上面订嘅咧，佢话啊而家有货啦咁样。 哦 okay, okay, 啊 我等緊啊屈銀紙咯， 哦係咯係咯， 係啊，因為我都冇乜貨， 應該都 OK 嘅。但係我哋咁樣講到好似大家係咪冇申請嗰個啊？ CU，、啊、 我哋慢慢啦，睇定啲先啦。咁話明 CU 即係 later 噶嘛，可以咁咪等一等先咯。 CU later 係咯，咪 CU later 啊嘛。好啦，再聽下個聽眾，阿女你係邊個 ？Hello，Mandy， 喂你好 ，Hello Mandy 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 ，Hello Mandy 記唔記得我？ 記得你係 Mandy， 我係之前。在 Facebook 留個言，有個鼠窿老公， 树窿老公，即系话成日 叫佢戒酒。 哦，点啊点啊点啊，情况如何而家？ 佢都一样有饮，不过少咗嘅。咁、 okay. 但系今日最主要打嚟系庆祝我个女生日，12岁生日，今日正日。 啊，正日好。咁叫咩名啊？ 佢叫悠悠。 悠悠，系系系。 系啊，跟住。希望佢唔好为咗升中烦恼啦。 哦，佢而家应该系 6年级，啱啱今年疫情问题就变咗，佢冇咗后尾嗰两次考试，咁变咗佢都比较担心。咁但系因为我老公好好嘅，咁因为呢啲考试呢啲就唔使我理嘅，咁佢自己就同个女去拣学校啦。咁但系个女都好期望自己考到啲 Band One 学校， 系系系。 咁但系第一轮就冇收到佢嘅。 哦， 咁、 okay、 但系再下一轮，咁佢都比较自己要求高啦。咁、但系我觉得唔紧要嘅，小朋友最紧要开心。读书可以慢慢 慢慢嚟， 系啦， 交咗表噶啦嘛，系咪啊？ 交咗表， 系三条一就得噶啦，记得啦，系啊， 即系全部都拣第一，第一，第一， 拣嗰间心仪嘅三条一啦，总之就系、 佢都比较展望自己比较。比 較 高， 嗯、 即 係好啊， 冇温頭咁樣。 咁而家佢冇咗學校最尾嗰兩次考試咧，因為全港都冇噶啦。咁、其實係，咁最後係點計㗎？而家就純粹計佢 第一次嘅評分， 就第一次評分。 係啊，第一次評分同埋五年級最尾嗰次考試咯。 OK， 咁、你唔使咁擔心啦。其實 因為全港都係咁，都冇得冇、得講㗎啦，係啊。 咁我因為佢都比較緊張大事嘅、 正常嘅。 咁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小朋友最緊要開心啦。健健康康啦，咁无论读边间学校，总之自己个心系想读书嘅，我都觉得 O K 嘅。 系咯，咁乖女，系啊。 我觉得 Mandy 你讲得好好啊，因为真系噶，其实每一间学校名校都好啦，一样有坏学生噶，唔好嗰啲学校一样有好学生噶，做好自己就得噶啦。所以 Yoyo 话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 系佢个女紧张，因为 Yoyo 大压力 啊，紧张啦。 跟住仲有嘅，跟住5月17号就系我儿生仔 Alan。结婚 ，OK， 咁佢就同佢太太就最初就5月17号摆酒嘅，咁因为依家都疫情问题啦，咁就几经波折，咁就佢依家转咗去12月18号， 系， 就先至结婚， 即系注册完， 注册咗先， 系， 就 注册 咗先，咁就恭祝佢两个白头到老啦， 喂，都系好方法咯，其实， 系啊， 咁 礼拜日 开心啊，因为真系由细睇到佢，但系细细个我就会。大嘅， 咁 就見到佢依家成家立室啦，咁可能即即將都會做爹哋噶啦。 哦，恭喜恭喜！ 希望佢喺依個人生另外一個新嘅里程碑，就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同太太。咁另外5月28号就係我家姐 Peggy Tam 生日啦。咁我叫佢阿妹嘅。咁祝佢生日快樂啦！咁就6月3号咧，就我大家姐。阿玲玲，就即係我兒生仔個媽咪啦，佢有生日嘅，咁我都祝咗佢生日快樂。咁就6月11号就係我對上個家姐阿 June Tam， 阿 B 女係就生日嘅。 哇！你都好多家姐 喎，係 咯係咯 係咯，因為佢哋都好近啊。 幾多個家姐話？ 三個家姐。 你咁有冇細佬妹啊？ 有一個阿哥，我最細嘅。 哇！即係 萬千寵愛啊 ，Mandy。 係 喎，係啊，我好感恩啊！我幾個家姐都好錫我。 唔係你老公又錫你咯，揀學校都唔使你，我即刻我唔敢俾老婆聽到呢段㗎。 因為我老公都全力教小朋友啦，咁佢放工翻嚟就會教，即係幫佢提功課啦，做即係考試嗰啲，全部都唔使我煩嘅，我淨係康樂部。即係康樂部嘅啫， 咁好啊， 執到啊！ 你老公會唔會想教多幾個小朋友啊？我仔都需要， 我狗都想俾佢教。 好啦，俾我先啦，哎呀，我同我爭啊，真係。 咁同埋咧，琴日我哋都同咗一家人出去慶祝母親節嘅，因為之前疫情問題啦，咁我哋琴日就同咗媽咪去食 buffet。咁我都好。好多謝媽咪咁辛苦啦，因為爸爸2017年我都有喺 Facebook 留過言，咁我爸爸2017年中咗風啦，媽咪就好辛苦，咁喺2017 八年，我媽咪又做咗心臟手術。 OK， 咁但係佢都仍然好愛我爹哋咯，即係一直都唔介意咁辛苦。我哋都請咗工人，但係好多時都親自自己做啊。 呢啲咪愛咯， 係啊，全部你嘅 family 啊， 所以你個家庭好開心咯。 喺佢身上真係感覺到咩叫爱咯， 嗱，你即刻锡啖妈咪好冇？行动表示，讲两句。 我妈咪，我爱你，即系喺咁多年入边，我都觉得你系一个一百分嘅妈咪。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今日你好多爱嘅留言啊，多谢 Mandy 啊，系啊，好，我哋争取时间啦，听埋最尾嗰个听众咯。Hello， 你系边个？ 我系 Cindy 啊 ，Cindy 你好。 Hello， 三位主持好。 你好啊， 系啊。有咩想点唱 ，Cindy？ 我今日点唱，因为俾细佬噶，细佬琴日生日，今日拎儿童身份证。 哦，系啊。 十一岁生日啊。 系啊。 吓，今日就即刻去申请啊？咁开心啊？ 系啊。 啊。 咁啦，攞咗啦，系咪已经？ 未啊，一间啊。 填方申请啫，唔系即日有得攞噶嘛，系嘛？ 有冇噶？ 唔系即日有得攞 嘅，今日申请 系喎。咁以后你攞住呢个儿童身份证咧，你就照样都系净系可以买糖食嘅啫。 我想问下咧 ，Cindy 啊，你几多岁啊？细佬就十一岁。 我准备十三岁。 你准备十三岁， 即系就嚟生日咯。 其实你同细佬咧，即系争年纪嘅时间，你哋系咪好关系好好噶？ 都算系嘅， 系啊， 系啊，都系打下交啊，嗌下交。 我细个我同我家姐咧，唔会，我一定细个嗰阵时，如果我十三岁，我一定会打电话祝我家姐生日快乐。 系啊，你会点噶？ 冇啊，我哋冇乜两句，真以前细个真系冇乜两句噶，所以我好唔系羡慕啊，我好欣赏睇你哋开心，你同你细佬嘅关系咁好啊。 咁好咯，系啊，咁你同佢讲两句生日快乐啦。 生日快乐啊！ 我叫咩名啊，细佬？ 你讲两句生日快乐，好似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咁。 即系乐 乐言， 系啊，系啦。 好啦，祝阿乐言生日快乐啦，亦都预祝你生日快乐啦 ，Cindy。 好啦，多谢你 ，Cindy， 拜拜。Strike and you're out, baby. Don't care if I sound crazy, but you never let me down. No, no. That's why when the sun's up, I'm staying. Still laying in your bed, saying, ooh, ooh, ooh, ooh.嗱，临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再提一提你啦。我哋咧开始展开我哋呢个心情否白个人 Q&A 大搜集嘅任务。 第一集有桂花田， 你睇佢而家直情成个要瘫咗喺张凳度，好惊咁啊！你真系吓。 第一集系我啦，咁跟住落座有黄耀祖，有曾志豪嘅，仲有我哋其他同事嘅。 咁你就快啲上我哋个 page 嘅留言板嗰个位置咧，开咗个 post 噶啦。你有咩你想知、想问、想同桂花田讲嘅，喺嗰度留言。我哋会尽量帮你安排噶啦， 向我示爱嗰啲， 我都得，都得，都得，冇问题。 好，再见，拜拜。